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天气好多，心情好多，我是小张张。 冇落雨，做人唔使咁鬼鼠，我是小曳曳。 捱系望强，同出江湖复仇记。 你都系捱啊你。 野望强， 捱系 咩啊？系啊，野望强， 系 啦， 重出江湖， 系啦， 复仇记。 好啦，睇下点。留意今日嘅节目，同埋今日都有啲实习生。喂，最后一位打入我哋嘅入围系边个咧？ Yeah! 留意留意吓。啊，26度气温啊，相对八，相对湿度86%嘅。三小时约会人而家开始，今日除咗有呢一个，仲有阿中意取 Sir 啦， 仲有下假破坏啦， 假破，仲有片段人家。电力第二台今日多云有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第二台嘅风骚快文正式开始噶啦，咁留意住我哋三小时嘅节目吓。嗱、我想讲咧，做义工有好好嘅感受啦，因为你帮人啦，同埋咧系感觉呢个工作系有点样咁开心。 佢今日真系 bad day， 一嚟嘅时候，你睇下吓，佢个佢啲笔分体，写写下解下睇啊， 墨水都冇滴啊，冇啦、 哎。 我以为你笑咩？我写写支笔， 你晒谱啊，成支粉碎嗰支笔， 寿终正寝， 点解啊？ 一二三四五，五 件， 大哥利是咩啦？俾你， 唔系我有支，我有支 啦，借俾你啦，借俾你，借俾你，好嘢啊呢支，好，继续，唔好意思， 唔紧要，唔紧要， 系讲， 系 乜做义工呢样嘢咧，真系好有意思啦。但系我系有个新嘅旅发局嘅新计划啦，其实都唔系新计划，不过今年咧就改咗个名，之前唔系叫呢个名嘅，叫旅游义工啊。我谂咩？马小强有个先生，先生走埋嚟，其实嗰日都系可能想问你一啲旅途上嘅资讯啦，咁样，因为有时咧你去到外地咧，你都会希望如果你有啲唔识路啊、唔明啊， 系 有啲当地人能够帮到你，系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咁、 嗯、 所以我哋作为东道主咧，都系好嘅。咁下个礼拜开始啊，俾大家去报名。不过咧，佢想招募咩咧？不同大专院校嘅学生加入呢个做年轻嘅新血。咁做啲咩嘅咧？就喺天星码头啦、机场啦、启德嘅邮轮码头等等啲旅客咨询中心啊。咁、可能派一啲嘅资讯啦，或者解释一啲我哋香港地道嘅生活资讯 啊、 文化，话俾佢听食啲乜嘢，去边度玩啊，坐咩车啊，等等。等等等，同埋佢有啲課程要上嘅，因為你都要學下點樣，即係有啲嘢你知， 係啦。 你如果你要 地方，係 啦係啦，你如果你唔識 有啲資料， 有啲歷史啊，講故事啊，例如話點解一個叫做望夫石，我亂噏下啫。 哇！呢個 石都有故事， 好 耐，好中意㗎。 細個 係 啊，細個 望唔到為止㗎，你會 係會 一個獅子山又係，獅子山真係好靚，望夫石都好靚。 獅子山我覺得喺九龍呢邊望佢係靚啲， 唔係邊邊都靚， 係咪啊？ 九龙城咧有一个位咧，我摆咗架车嗰阵，好近咁样望嗰个，佢真 系 好似一只狮子，得唔得 我想问你有冇上过？人哋话一上到一望咧，唔见咗只狮子，因为完全就 近 咗嘅，近睇就冇咗嗰个 feel。 梗系冇可能近睇啊！呢啲嘢 系 咪先？ 系啊。 梗系远睇你先似狮子啊！你冇嘢啊嘛？ 饮咩啊？我开杯嘢俾你饮啊！ 我都请你， 我有迷汤，有迷汤。 诶，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话真系上去嘅话，系嘅，舒服嘅。咁同埋有好多行山嘅人士话，唔知点解啊，你特别会觉得嗰只行狮子山好正气啊，因为其实有时咧。你明白我讲咩嘛？有时有某啲地方咧，你唔知点解嘅就你行下嘅话，你会觉得就系、是、个、背脊 湿 浸浸凉咁样。 我试过呢， 系咩地方我就唔讲啦。但系佢哋话狮子山，因为其实容易去第一，第二嘅就系其实你行上去嘅话系好靓嘅景色，你会望到嘅就系嗰啲都市嘅景象，冇错。好啦，尤其是系夜景，有好多人都会中意就上去就影相嘅。 以前启德机场喺度咧，又系好靓， 启德都靓，我同意，我同意，嗰度真 系 好靓，同埋就可以睇。飞机嘛， 系啊， 系啊，仲可以嗌飞机啊嘛，你有冇试过啊？ 我要我啦， 系啊， 将嗰啲冇嘅方式， 我真 系 好爱你。 系真系好即系舒怀嘅地方， 系啊，好有我哋以前香港嘅情怀啊！你觉得 冇错冇错，所以咁多咁好嘅地方，所以应该值得同人哋介绍嘅。我想问啦，如果你做旅游义工咧，得一日咁样，你觉得咩方法可以快游咧？因为咧旅行本来咧就快游系比较嗰啲叫咩 其实你好难噶， 走 乜嘢？唔系，因为咁样讲，我会觉得嘅就系每一个旅客佢哋嚟，佢哋有佢自己嘅 expectation， 又系咩人咧？一日里面嘅话咧，你好难深度游。你讲紧 系 咪呢样嘢？ 系啊， 所以咪就系去一啲好简单嗰啲 短途啊， 系啊，短途同埋打卡嘅位置，每人讲个地方啊。 好，我讲先。嗱，我咧嗰条 tour 咧就由立浮山。个圆圈嗰度，即系 一嚟就入流浮山。 我唔理嗰啲啦，我唔 即 系 搞 晒所有嘢， 系啦。流浮山咁就沿住深湾道行，咁有两个地方我即系介绍嘅，有一个咧就系赛场啦，咁啊海边嗰度咧就望翻系深圳嘅，望到呢个深圳湾大桥嘅，我觉得嗰度几靓嘅。然后斜对面咧就有一个云浮仙观，嗰、个地方好大，同埋好少人去，唔知点解，但系嗰度真系好大，好舒服嘅。咁、你再往前行，如果你仲有脚骨力啊，就再行到嗰个湿地公园，就会睇到好多雀仔噶啦。 湿地公园值得去， 系啊，行去天水围嗰边，我觉得系你两三个钟头，我觉得推介嘅。 一个地方咋？ 两三个钟头去唔去都咁多人先， 由流浮山去天水围咯， 得唔得啊？ 行喎， 行开得啊，得啊，好舒服嘅，唔难。 你都系两个钟系咪？ 系啊， 咁即系其实人哋半个钟头搞掂啦。 十五分钟 系唔得，十五分钟好快，都声 以你嘅步速 唔得。嗱，因为你譬如话你一个下昼，咁我觉得系一个 OK 嘅， 即系 喺度 hea 下。 系啊，你去到天水围 有冇嘢食啊？ 有。 有嗱，流浮山个圆圈嗰个巴士总站咧、哦，就有好多 茶餐厅， 即系系啦，茶餐厅又得，海鲜又得，或者你由天水围嗰边行翻过又得， 系 啊。如果你到天水围你中意嘅，你咪去搵间酒店饮个下午茶咯。 哇，酒店？ 再唔系，你又可以去啲茶餐厅啊，即系体会一下天水围嗰啲屋村嗰啲茶餐厅。 OK OK OK， 我觉得咁样两三个钟头几 OK 噶，睇下。 其实你又唔使将佢局限两三个钟嘅，如果一天游你仲系 啊， 一日。 扯開 兩三個鐘就更加化油啦，即係如果你講緊得兩三個鐘就， 三四嘅。比如話你去雲浮仙冠，我覺得你去留耐少少嘅。如果你倒翻轉頭行由天水圍行翻過去咧，去到流浮山，你要睇日落啦。行過少少去白泥嗰度，下白泥嗰度咧，就係我覺得 OK 嘅。 係啊，會唔會撞到你啊？野生捕獲你啊？你咁熟嘅話，你應該成日喺嗰邊係咪啊？行嚟行去。 睇下影子， 游魂夜行咁样。 原来我就系湿地公园嗰只行，但系我去到个湿地咧，我仲系单脚企喺度。去到个湿地一定要单脚，好似啲行咁样单脚企。 好强， 单定好强， 正正正正正。 系啦， 其实我觉得做游客咧，有其实我自己系个贪心人嚟嘅，我最想喺最短时间咧可以睇食。玩呢三样嘢、 啊，我超唔中意， 我都唔， 我自己都唔中意。 所以以前咧、 啊， 我有一段时间会参加嗰啲快团，嗰啲叫咧七日 点水， 七日行九个地方嗰啲 咁啦， 唔得 啦， 都唔知自己去 过边。七日九个地方，即系嗰啲咩欧，有一段时间咪好兴嗰啲咩欧洲六国、欧洲七国 啊，星马泰 啊，星马泰 啊， 又去嗰啲英雄咩碑啊， 仲有就系每一晚都系换酒店嘅，黐线、 啊， 你都试过 我冇试过，因为我从来都唔参加团嘅，我唔。 你嗰啲咧，净行李都唔好 pack， 因为点解咧？你讲得啱啦，听朝又走啦， 咁唔系叫旅行， 系 太辛苦啦，走马看花嘅， 冇错，嗰啲叫到此一游。 系啊， 咁咧，我曾经试过喺英国咧，我就一个人去啦。嗰次就佢点样，我又唔识路，又冇人带，咁啊跳上嗰啲巴士，嗰啲叫做 city bus 嗰啲啊。咁我觉得呢个方法可以，如果冇人带嘅话咧，系一个选择。 你冇试过循环线啫嘛？ 系啊，循环线， 你一定会去翻嗰个位。 咁咧，我就会带佢咧坐一啲循环线又好，电车。好，即总之用交通工具先去游一啲旧区，睇下以前嘅香港嘅风貌啦、可能系西环啦，咦系啦，西营盘啊、西环啊、等等嗰啲地方。咁然之后咧就停留喺一啲，头先你都讲过啦，茶餐厅、我觉得茶餐厅值得咧。如果你未食过、未嚟过咧，系去品尝， 要去啊， 就唔系去大酒店啊，咩扒房啊嗰啲。其实我觉得 边类型大酒店啊？你讲紧喂，嗰只都 OK 嘅，我觉得。 扒房好多地方都有扒 嘅， 系啊， 七月十四嘅时候， 冇咩想 去 嗰啲大酒店啩。 嗱，如果七月十四， 对于佢哋嚟讲嘅话， 我 觉 得 好奇怪嘅， 即系 烧 街衣啊。我覺得 OK 喎， 我真係覺得冇問題啊，你唔得啫嘛， 睇嗰啲神功戲啊， 佢哋唔驚噶嘛， 如果你講緊呢一類咧， 都可以啊， 呢一類咧，我只能夠接受到帶去一啲好靚嘅墳場啊嗰啲咯，但如果你真係講緊大酒店，我就唔會咯。 唔係你問我嘛，你問我，我要去 plan 一樣嘢，我就會覺得就係冇人做嘅，我就做，係咪啊？佢哋唔去過嘅，唔係，其實我係會覺得就係話，其實對於一啲外國人，可能呢啲咁我哋嘅習俗啊，即係七月十四係非常之神奇。同埋你唔覺得個就係紙扎鋪係好犀利嘅咩？每一年、 啊、 你淨係去供一供，你去睇一睇，你就知道而家最 hit 嘅係乜嘢？佢哋真係有啲乜嘢都扎到出嚟。 咩手機？ 嗰樣嘢已經好犀利啦，係咪啊？同埋扎作亦都係我哋中國好緊要嘅一樣，即係人間嘅傳統嘅藝術嚟嘅。點解唔去啊？幾啲滅仔，跟住你批下批下嘅話，你乜嘢都扎到出嚟喎。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一個文化之旅嚟嘅，我一啲都唔驚。我会搞啊！ 有一个电动麻雀嘅，我本来想烧俾我。 点解电动麻雀啊？ 咁耐沉落去， 系啊， 洗牌嗰啲。 但系佢唔系电动嘅， 佢唔系电动，都纸扎噶。 但佢写住电动麻雀。 系啊，咁我问、哦、问嗰、那个点解电动啊？ 啊、uh-huh.。我有一次就去做 下边，下边开个窿，咁样啲麻雀会跌落去，好 笑， 即系真系跌得落去 嘅。我试过有一次嘅就话去访问一啲扎作嘅师傅啦，咁人哋跟住佢到最后尾嘅时候，佢送咗有一个嘅就系名牌嘅手袋俾我咯。我真系好爱 呢样嘢，好正， 系咪好？送我名牌手袋俾你，当然啲同事觉得，哎呀，大家礼事俾你拎翻嚟，我仲要摆喺我自己。 喂，好玩、 啊，但系冇人会够胆攞，你明唔明啊？我系咁，因为有时候我又摆少少嘢落去咧，就拎出街，好好笑。 吓、啊，你真系用啊？ 數冇乜問題，我真係覺得係冇咁嘅。佢有少少承載力，因為佢畫曬佢都係紙嚟噶嘛，好靚啊嗰只。係 啊， 兩個英文字母係咪好正啊？送個名牌手袋俾你。 我見到街上面有個女揸住，我一定行開少少。 我就覺得好正，我覺得好好玩。嗱，如果我要去嘅話咧，我會覺得嘅就係我會希望真係能夠俾佢感受到嘅就係能夠代表到香港嘅，我覺得係茶餐廳。係 啊， 以及嘅就係咧就係尋找美食之旅咧係一定 work 嘅。所以如果你要我的话呢，我会希望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当然啦，我亦都要计一计的就是个车程会不会太远啦。因为呢有好多不同的地方的人，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是会为了食有某些的食品的话，他们是有一个地图的，有一个美食地图的。即是例如蛋治原来呢就不知道是大围哪一间。原来要喝这个丝袜奶茶的话呢就要去到香港岛某一间，即是我不讲名啦。其实他们就会这样有一个美食地图。我会净系集中喺呢、這个就系、是、呢个茶餐厅之旅， 系啦， 未必要沿住。总之嘅就系睇唔同嘅嘢食，譬如可能菠萝油边间最好食，我带你去食。可能呢个红豆冰边间最好饮，我带你去饮。咁就系可以寻找到嘅就系我哋最能够代表香港就系港式茶餐厅嘅各种美食。 喂，你净系红豆 呢、這个系咪几正啊？ 红豆冰都好难整嘅，有啲个粒红豆硬得滞。 我唔理佢究竟点样，即系总之就 系 佢哋一定有佢 红豆冰， 有佢哋最好食嘅嘢嘅，系咪？咁啊，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我觉得我哋嘅通粉 系 好难得噶， 系啊 系牛肉通粉沙爹，一早就食呢啲咁嘅嘢，系咪？ 仲有斋斋鲍鱼丝咯， 系咪？ 我好中意食噶， 唔知咩嚟嘅，但系你嗰度觉得就好贵啊！ 永远佢就系出现喺呢个通粉， 冇错。 第二啲佢唔出现， 所以你觉得好能够代表我哋地道嘅香港啊，一定系茶餐厅之旅。我会搞， 个个细个都食过呢啲大噶啦吓，咩咩火腿通粉啊，咩鲍鱼丝通粉啊， 因为你系估唔到噶，因为其实你好多时候你睇一啲就系网上嘅视频咧，有啲可能系来自个日本人，又或者系乜嘢，佢哋系会为咗食一啲嘅就好好食嘅地道港式嘅茶餐厅嘅嘢，佢哋会系搭车搭到好远去食， 我都会 嘅，介绍我都会嘅，因为真系好开心噶，尤其是你 系 寻找隐世美食啊， 系， 成件事就系旅行嘅意义啦。 冇错冇错冇错， 个味道你都永远都记得。 因为咧手信你可以买翻嚟，食物咧你只能喺当地去享受，你带唔到走。 因为嗰个环境都影响嘅。 系啊， 你去到一间 嗰啲风味 餐厅真系， 系咪？同埋食嘢你唔觉得嘅就系呢一样嘢系可以留喺你嘅记忆里面好耐嘅咩？ 冇错冇错，嗰个环境啊， 你 净 系街边笃碟肠粉正啦，而家仲有冇嗰啲人攞个碟咧铺张纸啊？ 有 要铺张纸上， 我成日帮衬 嘅， 真系特别好食嘅。 新界区会多。 新界區， 新 界 區 嗰 張紙好緊要， 我懷疑係你開嘅，因為佢叫做曬眼鏡，好出名嘅，好好食啊，好健啊。 OK， 好啊，咩大家咧，好好啲享受每一天啊！我哋喺香港好多美食嘅。好啦，廿六度幾温，相對濕度87%，先喺10:30新聞報告翻嚟，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風騷發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源和游乐场造成两名工人死亡的沙井工业意外，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据他向业界了解，有机会在清渠期间，因为渠内太多垃圾。抽走污水之後，需要派人進入渠內清理。他認為，如果需要進入沙井清理垃圾，可以先暫停工程，有關意外可以避免。需要知道事發時有沒有做好保護措施等。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安全顧問李光星在同一個節目表示，從圖片和影片未見到有採取安全措施和裝備，質疑管理制度有問題。他說沙井內有可能累積高濃度氣體，一開渠蓋就有機會噴出，如果氣體濃度足夠，井口的人亦都有機會吸入之後暈倒並且跌入沙井，所以在程序上都要先輕微開啟渠蓋通風，之後才可以繼續工作。 青衣仁济医院赵增学允小学下学年获派零班，不获教育局资助开办小一。教育局表示已经批准学校小一班级转为私立营办。教育局表示，今个月上旬已经联络已选该校的家长，协助他们重新选择其他学位，会尽量顾及家长的意愿和申请学生的轻子入学情况作安排。家长亦都可以选择参加同一派位，按机制获派其他公营小学的小一学位。教育局表示会继续与家长保持紧密沟通，尽力提供协助。局方会继续与学校保持联系，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表示，2023年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经中央政府批准启动实施，总体目标是2030年之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目前各系统正是按计划开展研制建设。发言人说，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登月服等的主要飞行产品都已经完成方案研制工作。另外，中国第四批航太员选拔即将是完成，他们入队之后将会同现役的航天员一起实施太空站后续任务，并且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发言人说，将会找紧研究推动国外航天员以及太空游客参与太空站飞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同五雨势有时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04点，升275点，总成交金额46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6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40蚊，系升7.6；美团111蚊，升2.4；盈富基金17.34，升2.8。快手51.7升2.6，阿里巴巴71.95升2.15，友邦保险50.1升1.35，商汤7.9升1.8，港交所236.6升5.8，中国银行3.45升1仙，小米集团16.58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4.8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6，人民币7.245，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8329点，升777点。港金报2169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9美元，卖出2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今朝早咧，东铁线上水站去罗湖同埋落马洲方向之间咧，有一个信号系统组件发生故障嘅。咁但系而家咧系非繁忙时间啦，咁所以东铁线嘅列车服务咧恢复翻非繁忙时间嘅正常班次噶啦。咁即系话而家咧嘅时间咧就系去翻非繁忙时间啦。咁啊，各位搭东铁嘅朋友咧都可以搭翻呢一条东铁线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系畅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 喺新界大埔公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咁另外，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啦，坑口道近住将军澳医院对出一段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就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Dear Jane。 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 五月天、温拿乐队、 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入屋安全啲，好彩又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咧？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嗱，有句说话咧叫做男派入错行啊，其实好难讲，唔知系啦，唔知咩叫入错行啦。即系嗰个行业入咗去之后，点解会觉得入错咧？我又未试过呢种感觉啦吓、我都享受而家做紧呢一行啦。咁但系英国有间大学咧就做咗一个详细嘅调查，就问好多打紧工嘅人啦。你觉得最无聊嘅工作系咩咧？嗱，我强调首先就唔系话佢冇用啊，嗰个行业系好有用，对社会好好嘅，非常。重要无聊意思是个工作性质比较枯燥啦，冇趣啦咁样样， 即系重复重复咁样做同一样嘢，或者嗰只啊， 对住一啲死物啊，不停啊，咁、哦、一个咁大家都估到嘅就系会计啦，因为日日咧对住啲数字啊，计啊计啊计啊计啊计啊计咁啊，咁、我又未做过呢行啦， 又冇得出错，又冇得有， 其实理论上行都唔应该出错噶啦， 唔系啊，即系你嗰啲要求好高嘛，同埋你譬如话你广告你中意点都，你可以特登整错一个字噶，兼名嚟啫嘛， okay, 但你真系会。计你真系冇得你有创意嘅，你跟住咁做就咁做， 同埋冇得错，你再你帮人哋报税，点可以报错啊？ 冇错， 唔得啊！ 嗱，数字咧 好严肃嘅， 好大部分咧都系会被视为无聊嘅。嗱，除咗会计之外咧，另外一叫数据分析啊，即系个 statistic 嗰啲啦。 我呢个我唔识啦， 系啦， 可能好深奥噶。 咁第三又系关于数字， 精算、 报税啊、税务啊、保险啊，所以话咧，其实咧计数叻嗰啲人真系好犀利，即系佢能够对住一个重复又重复嘅。嗰啲数字咧系日日系咁对， 但系佢啲数学交有型嘅，就喺块白板嗰度唔知写攞支粉粉系写。 嗰啲系嗰啲物理学家同埋嗰啲咩，嗰啲先劲，因为写完一堆嘅你都唔知写乜噶嘛。系啊，冇错。 咁啊，另外两个咧，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就系清洁，做清洁嘅行业，其实清洁咧唔单止系冇趣，可能对于某啲人嚟讲，清理某啲嘢咧系有少厌恶性添。 唔系噶，你唔觉得佢就系抹干净啲嘢，你好开心噶？ 好治愈。 系啊，执 完啲嘢，你覺得佢就哇喺佢井井有條嘅話，好開心嘅。有啲人係會咁㗎。 如果我覺得係抹車係最有成功感啊，有啲車咧污糟邋遢嘅嘛，哇！你抹到佢乾淨，新車一樣咧，我諗嗰個司機一定好開心。 我諗係一個重複性啫，係咪重複性嘅就係你比較咩車，我覺得一樣㗎啦，要抹落跟住抹上去就係咯。所以我覺得係啊，我可能我哋就係偶爾抹一次，你會覺得就哇好有成功感啊，係啊。但係如果你日日都係咁樣抹，每一日都抹十架車，你就會覺得好辛苦。 十架抹成個停車場嗰啲有啲啫，係咪？最後一個同數字又係有關嘅，就係做銀行啊等等等等嗰啲。嗱呢個咧就係叫做稍為無聊啦。咁但係你哋腦海裏邊咧，你會覺得咩工作？你會覺得嗱，其實佢仲有一個最令人興奮嘅工作嘅，你知唔知啊？係 咩？ 係啊， 令人興奮，我反而想知喎。 係啊， 我哋都係其中之一。 梗係啦， 表演娛樂所有幕前嘅嘢係嘅，我同意嘅，因為嗰個變動性好大啦，即係嗰個每一天嘅。嗰唔同啦，嗰個元素好強啦，同埋如果你喜歡表演咧，呢個係好好嘅一個工作嚟嘅。 對人咯， 係啦， 同埋表現自己咯。 咁啊，工作性質有冇有意思咧，都影響嘅。嗱，醫生、護士啊，其中一個令人興奮嘅工作，你可以救到人啦。教書，因為你可以教到啲小朋友啦，同樣地都係被列入呢個興奮工作嘅。第二咧就係科學，即係發明一啲新嘅東西啊，改進人類嘅生活啊。 對唔住，邊個去定義佢有冇意義？ 其實咧，佢而家咧，其實訪問選嘅啫，即係佢訪問咗五百幾個人，就問你覺得乜嘢 訪問啊？即係阿陳仔有機會有啦。 我未必覺得佢就係話佢係特別有意義。 佢唔 係 權威。 我覺得我對唔住嚇，我覺得佢就係每一日可以嘅就係執乾淨個地方，掃到乾淨嘅啫。特別係打風之後，你去好多謝嗰啲哥哥姐姐啊。如果唔係佢哋清嗰條街道嘅話咧，你行唔到車噶，你翻唔到工啊，你乜都做唔到。就算你個醫生，你翻唔到工。 系啊， 啱唔啱？所以其實你話佢哋係咪冇意義？佢哋絕對有意義。 你諗下， 所以我唔可以咁樣去定。 呢三日纜車停咗，就係、是、因為有啲樹冧咗。 對唔對？ 你知唔知直徑幾長啊？ 有幾長？ 成米啊！我覺得哇，我聽清楚，佢真係一米。原來我睇電視新聞咧，佢哋逐嚿咁嘅前 出。係啊，冇得快。 嗰啲木號， 全部人力咁樣搬。 唔係咯，咁你點能夠去定義？就係話係咪因為佢哋 非常有意 義啊？係啊， 肅然起敬，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行业嘅话，都系对我哋嘅社会有贡献，所以每一个每一个岗位嘅话，都系有意义嘅，不能觉得自己嘅说个嘅，同埋嘅就我要。我要覺得一樣嘢嘅就係你難得一樣嘢，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哋係非常之尊敬自己嗰份工嘅，係咪啊？你 feel 到嘅，即係執嗰張台，佢都執得乾乾淨淨嘅。又或者佢就係佢抹嘅時候，你都會見到佢嘅就係佢好聚精會神嘅。呢一樣嘢就係工作嘅意義咯。 專業呢個就係專業。 我每朝見到一個清潔阿姐咧，即係掃街嗰啲樹葉咧，佢攞條毛巾包住個頭。 你唔覺得好蟬嘅咩？ 好型。 掃樹葉係啊，真係可以好蟬嘅。 大掃把好長嘅，即 係。系啊， 刷刷刷刷，缩脚咁样，好正啊！系啊，包住个头。 当时你就 系 企咗喺度，佢就叫你 锁住人哋，系咪？人哋想扫埋你， 你就喺度睇， 想扫埋你。 即系 我想自己企落个垃圾桶。 我明你讲乜嘢，好有匠人嘅感觉啊嘛！搵个嗰啲即系毛巾包住个头，好似喺日本嗰啲拉面师傅咁啊嘛！个造型都重要嘅， 佢 真 系佢专登绑嘅。 系啊，我明啊。 所以對啲所謂叫做無聊嘅工作，我哋更加尊敬，因為嗰啲工作比較枯燥，唔係咁多有趣嘅東西，佢哋都做得咁好，咁先犀利啊嘛，係嘛？好，早晨早晨，聽下風騷發人，今日翻嚟會有網上情嘅經典重現，一人一首代表作。 冰水射亦不息，体温要爆表，无从低。 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一人一首代表作。在香港乐坛曾经出现过的名字，实在多如天上繁星，你又记得几多呢？这位朋友当年的玉女，她的名字叫做杨彩妮。1992年因为和郭富城合作拍了一个珠宝首饰店的电视广告，因而出道。凭着当年清纯的玉女形象，成为一些明星闪卡的收藏热门人物。有些人称呼她为闪卡皇后。其后参与很多不同歌手的 MV 演出。1993年签约唱片公司。推出了第一只粤语歌《不会哭于你面前》。还记得吗？ 名叫做杨彩妮。另外唱片一转，有呢个来自台湾地区嘅朋友，大家记得佢名嘛，叫做童安格。1985年推出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喺1989年第五张嘅就确立咗佢嘅名字，令大家更加认识，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你说我像雨，捉摸不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你说我像梦，忽远又忽近。其实你不懂我。你说我像你，总是看不清。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 提到呢位朋友，除咗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之外，另外呢一首妹姐都曾经改编过嘅，会唔会你都系非常之熟悉嘅呢？一人一首代表作，今日加多一首，系叫做《耶利亚女郎》，同样属于同安格。 传说他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他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夜里 除了童安格之外，今天介绍的另外一位歌手同样来自这个台湾地区，被誉为台湾四大天王之一，他的名字叫做齐秦。这首歌怎会不认识，大约在冬季，齐秦。 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彼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彼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演。齐秦，大约在冬季。 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唱？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 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是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谢谢北京的朋友，谢谢。 好啦，早上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翻嚟我就会有风骚实习生。留意一下今日打入呢个最后系边一个咯？ 我想大约会是在。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实习生 FSP， 欢迎我哋今日嘅。 好 因为小字系列啦，系嘛？因为我哋有小揽运啦，系咪？我哋有小 Queen 啦，同埋有小欣欣啦，同埋有今日我哋嘅系小 BB。 佢就系今日系啦，进入我哋嘅最后一回合嘅就 Billy 耶、yeah!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欢迎 你，恭喜你啊 ，Billy， 系咪？因为今朝早我哋见到咧，就系你喺出边嗰度，足足同你阿哥相应啦， 马晒呢度，陈永业，因为我哋佢一嚟第一次，我哋已经话佢好似样，好似样嘅，系啊。 嗱，我唔敢问阿哥即系定系细佬啦，但系总之就哇。黐線，兩個把聲音一模一樣，個樣係一模一樣，係咪啊？ 我真係好開心可以高攀 啊！我係你，我都開心。 你知唔知我今朝哇見到永業喎，咁咪第一時間捉住佢啦！ 你真係好好，呢下嘢做得，唔好走住。 唔好走啊！有 人揾你， 有可能嘅失散咗嘅兄弟咧，系啊，跟住佢话系咪真噶？我哋等多我十分钟啦。 头先我未出去啦，我出埋永业第一眼见到你嘅反应系点啊？ 阿永业哥哥咧有啲话吓，唔系嘛吓，有啲勉强，系唔好搞埋咁嘅嘢。 嗱，我认你， 我真系有特登留意阿永业个表情嘅，佢先系望一望佢， 点点点点咁样，有少少，系啊， 佢系我谂。佢自己睇， 唔係可能佢知道有啲嘢我哋唔知嘅嘢咯，係啊，唔係佢就話佢覺得嘅就係唔似嘅，咁但係我哋又話冇啊。如果係我第時，你哋兩個錄一段嘢之後，大家揾翻嚟出嚟 啊，可以今日睇相為證啦，係咪？ 大家都為證，係啦，我就覺得似嘅，係啊，唔係自己睇我真係覺得唔似嘅，即係等於嗰陣時候成日都話我同林珊珊好似咧，我哋大家都覺得唔似嘅，但係到咁上下嘅時候就覺得佢其實係真係有啲似，因為你講嘢嗰啲態度。又或者係嗰個 pacing 啊，咁樣咧係有啲似嘅。 都好多人話唐英年似我啊，你覺得咧？ 我覺得你靚仔啲咯。嗱，馬老師，我今日第一日見你啦。其實咧，我想講就係、是，人哋話。喂，你又竇個肚腩又大又肥啊咁樣，但其實唔係㗎，大家呢個誤解嚟㗎。我見到佢真人咧靚仔好多㗎。 你放心，佢見到唐英年都會話唐英年靚仔好 多。你一陣去攞個飯， 其實唔使。阿 Billy， 你唔使咁講嘅，你入咗嚟㗎啦，你唔需要講啲咁假嘅嘢。 然 你失業 不需要， 唔係啊，因為 加分嘅，你知唔知啊？ 上次佢唔喺度咧，我哋講得放啲啊嘛，係咪先？今次佢喺度，我要俾啲面啫嘛。 咦，係上次又係 啊，唔喺度啊，第一次見面啊，你就係都有飯盒攞噶啦。 其實有兩個噶， 叉雞飯。 喂，嗱，就阿 Billy 咧，今次咧第三回合啦，嚇入嚟，咁啊，所以咧嗱，大家認好認識你噶啦。不過咧，我哋今日要再認識多啲添，就不如由你以前一啲我哋都唔知道嘅生活啊、體驗啊點嚟開始講。 我哋冇參與過你嘅過去 前半生， 我嘅前半生 冇參與你嘅前半生，所以今日由你分析翻你細個時候曾經有段好難忘嘅時光。 係啦，咁我今年22歲啦，咁前半生就11歲啦，係咪？嗱，我嘅十一歲嘅時 講到咁細 啊！你嗱個門口嗰度唔該你，我好鄙視 你。叉雞飯咯，都係要 人哋爭你啊， 兩盒叉雞飯。 你俾少少耐性佢啦。 好， 由十一歲開始講起。 係啦，咁其實我十一歲咧就移民咗去加拿大嘅，係啦。咁當時移民嘅地方咧就唔係一個大城市嚟嘅，就係一個好細嘅小鎮嚟嘅。 係咪講都唔識？ 係啦，呢一個講你哋都未必識噶啦嚇。 喺東邊定西邊啊？加拿大 喺西邊。 你知咩？西邊有啲咩啊？ 都知啦，温哥华 系啦，取西经咯，系啦，咁我去呢、這个温哥华附近啦吓，咁去呢个小镇啦，咁其实去之前咧嗰、那个 心情其实写唔写得啊？因为咧嗱你嗱虽然十一岁仲好细，但始终你都有你嘅朋友啊，你喺呢度生长啊，喺度住长大啊咁样。嗰时走咧，你知唔知咩叫移民先？首先 你冇得 拣，知唔知咩叫移民？ 你唔知咩叫移民 嘅？其实我谂你都系真 以为你有得翻嚟 系 嘛？ 系 啊， 你当旅行咁嘅啫。 系啊，因为我妈。喂，你执啲嘢啦，俾咗个纸皮箱我咧，咁我净系 纸皮箱， 唔系啊，俾咗个纸皮箱我，我哋 pack 嘢啊嘛。 其实你妈咪系咪想赶你走？ 可能系佢已经帮我 代入你自己啲嘢啦， 帮我摆咗条底裤喺度啦，你自己。跟住我好深刻嘅印象咧，就系嗰个纸皮箱咧，净系摆咗我两件嘅玩具，因为细个冇乜玩具噶，两件玩具，跟住我话啊，仲有啲咩摆落去咧？ 冇啦， 真系冇， 自己坐落去。 哦，佢叫你执你自己啲嘢。 系啊。咁、我话文具真唔使啦，咁我摆咗两支铅笔，摆咗两件玩具，跟住我同阿妈讲，我话执好啦，就系咁样。咁但系当时 咁要移民， 系啊， 咁就好啦。 你唔知你唔识 呢样嘢， 你好似当搬屋咁啊，即系好似搬去隔篱街咁啊。你 系啊，因为咧之前咧，我哋有啲亲戚喺嗰边嘅，其实都几多亲戚喺嗰边啦。因為我嫲嫲咧又係80年代已經即係過咗去嗰邊嘅啦，咁佢有時咧就會即係聖誕節啊嘅一啲嘅士的糖啦，大家有冇見過瓜？一個 好大條噶嘛， 係啦，咁一盒咧就唔知12條咁樣， 係啊， 咁哇當時啦，你會見到點解會咁靚㗎？咩嚟㗎？食落去薄荷嘅，咁樣樣嘢咧都有個好大嘅， 即 係 有好多幻想啦。你嗰個地方， 其實外國帶翻嚟嘅嘢係大件夾底食嘅， 係啊， 嗰陣時候佢真係咁樣嘅。我以前都係嘅，最中意買咩咧？一大排嗰啲朱古力。在香港是未見過的，是啊，吃一個月的， 是所有東西都是特別大的， 沒錯， 巨型的， 是啦，所以呢樣樣東西都想到好好好好好，喂過去了，好啊，拿個箱子執東西吧，是 不是 先，當然好啦，是啦，但是我們過到去呢，就是一個很小的小鎮，我跟大家講一點，那裡人口就不太多的，大概我想，我估是大概10,000人那麼上下， 是， 那這個小鎮呢，就有一點， 裡面 有一點像我們小時候去的睇 IQ 博士嗰个天神村 啦，正啊， 系几 好咯，即系你啲同学系小云小吉， 有冇 山吹老师？ 我过去 乌鸦， 系啦，我过去做村长，系啦，差唔多差唔多，因为咧嗰度咧其实超级市场啦，可能系有几间啦，大嘅可能得一间啦，有一间邮局，银行就唔知一间定两间，咁样样嘢都系一 眼睇晒啊，成个地方系嘛， 系啦，一眼睇晒，咁我谂由头行到尾可能系半个钟九个字 咁 上下。 里面有冇巴士啊？个镇 啊，我真系答唔到你，唔记得咗。我谂有嘅，系啦，因为我细个系行路多嘅。 因为如果你咁细地方，可能真系行路嘅啫喎，每一天。 可能 或者踩单车会唔会咧？ 有 唔使添啊，系嘛？ 系， 总之 脚 程就可以行到去。 系啊，多数系行路嘅啫。咁所以咧，嗰个小镇咧。里面嘅人咧，亦都系好纯品啦，吓而家 你去到就复杂咗咯。 系啊，我惊我带坏嗰班人啊，所以我都要扎扎林快啲走啊。 嗱，大家喺路上面咧，陌生人咧，大家会 say hi 嘅。 系 啊，我唔知道即系边度有呢啲文化啦。香港就比较少有嘅。啊，咁大家陌生人啊，会喺条路上啊，点一点头咁样。咁同埋咧，点样形容呢个镇系好细咧？就系、是、会去礼拜日啦，去超级市场买餸啦。 系， 你会见到系啦，你个班主任啦。 哇，好惊！ 系啊， 因为可能最大就系呢间噶啦。 系啦， 都一定系呢一间噶啦。 系啦，系啦，你会见到你个同学啦。系啦， 你心仪嘅女同学有冇嚟啊？ 心仪嘅女同学啊， 有冇心仪嘅女同学都怀疑啊， 未有啊，未有、啊，有时照下镜会有啲自恋咯、啊，但系未有， 有错嘅感觉，爱上自己，继续。 咁所以咧，好即系一个天神村咁样嘅模式啦。咁、嗯、人同事都好善良、好纯品嘅。 好 好啊。咁另外就系嗰啲超级市场嗰啲人啦。咁、 啊、 你喺香港你惯咗，系啦，惯咗就 系、 是。十二个八，系咪？嗰边唔系噶， 倾下偈先。 我同你倾下， 系啊，倾下偈，点啊？点啊？系啊， 今日啊，天气点啊？吓、啊，有冇带银包啊？系咪写 check 啊？真系啦， 系啊，嗰阵写 check 噶， 系 系啊，系啊， 系啦。咁所以即系呢啲亦都系生活上边嘅一啲，哇，好新奇喎、啊！点解会咁样嘅咧？咁同埋咧，有一样嘢咧，就系小朋友咧嘅天堂啦，就系咧。嗰嘅大型超市裏面啦， uh-huh. 去到咧，你只要去到個賣餅部、uh-huh. 或者麵包部，好大噶嘛，嗰啲麵包部，同佢同佢講啊，我想要塊曲奇餅啊， 佢就俾你噶啦， 佢就俾你噶啦， 就唔使收錢， 唔、uh-huh. 使收錢。 嗱嗱嗱，啲外國人對你有呢種基因啊，貪住好便宜啊， 有呢啲嘢咩？ 有噶，有噶， 細路仔啫，細路仔啫， 係啊，細路仔，細路仔， 都過埋都俾咩？ 係啦，或者你個樣，你個樣唔似細路仔，係啦，心境 ，Hello， 我想要個曲奇餅啊，咁佢都可能會。俾你嘅， 或者請你食嘅，唔係香港都有，有時你去嗰啲咩飯館啊，或者咩嗬，佢都會請你食粒花生啊，或者都有嘅、 哦。不過呢一樣嘢咧，喺我哋嘅世界啦，以前啦，就係、是有張卡嘅， 嗯， 係啦，我想要曲奇餅啊，跟住佢俾塊曲奇餅之餘咧，就會俾一張好似圖書證咁樣嘅你咧，就可能叫 cookie 卡咁樣啦。跟住你攞住張 cookie 卡咧，就啊唔該，下次就唔使出口啦、啊。我想要曲奇咧，咁佢就知道你啊曲奇餅咁樣咯。 你張 cookie 卡係邊個俾你㗎？ 嗰、那個 店員咯，俾你， 你自己畫嘅咋？你自己畫啊！嗱， 我就從來冇聽過， 我都冇聽過， 係 啊，所以而家，所以啦，就可以上呢個大氣電波度分享，我覺得真係都幾得意咯。 Cookie卡 係啦， 邊個俾你㗎？ 唔係 嗰張嘢， 嗰、那個 我係自己畫嘅， 俾你噶，俾細路仔噶， 超級市場俾你嘅細路仔， 哦， 係啊， 無限量可以用㗎。 你每次去咪有咯， 係、哦、 啊，我日日去咁咪咩？ 兜個轉再入翻去，兜個圈入翻， 帶其他啲細路仔去食， 收人錢，收人錢帶入去， 或者小強老師諗住攞夠十二塊咧就可以賣出去咁。 嗱，坦白講，我覺得細路咧冇即係無無謂謂嘅。我諗最緊要嘅都係食嘢啦。你又就話俾我哋聽嘅就係話，原來你嗰陣時喺八十年代有啲咩嘅 cookie 卡嘅話，嗱呢一個有待商榷啊。同埋你 做 得最開心嘅仲有係乜嘢咧？你讀。 其实呢、最开心呢其中一样就是返学的时候呢有一个文化呢我自己未体验过的、就是在香港的时候呢我们返半袖啦就是返半袖啦。咁没有 pack 饭 pack lunch 这个文化 的 嘛。午餐吃什么呢是啦、 啊、 没有出去吃啦我们返屋企添啦。咁跟住去到加拿大呢就说喂而家要 pack lunch 啦下几晏昼几点钟放学。跟住我媽就話嚇 pack 咩啊？咁、 嗯、 我記得啦嚇，即係我媽好錫我嘅嚇。咁但係佢始終都係一個即係 typical 嘅傳統嘅婦女啦，家庭主婦啦。咁佢就會用兩塊麵包，左邊一層牛油，右邊一層牛油，中間一塊火腿，係咁多啦。 好慘啊！ 係啦，唔係因為佢好愛錫我嘅，但係佢唔係好識得點樣去包呢個 sandwich 係啦，因為香港點無端 端，但係嗰邊就係食三文治啊嘛。譬如香港嘅話，我哋就會食咩咧？我哋會食呢一個帶飯，帶飯你會有啲咩餸啊？ 薯仔雞翼咯， 係咯，薯仔雞翼就如果你喺自己譬如學校嗰個 canteen 度買嘅話，就係薯仔雞翼啦，粟米肉粒啦， 係啊係啊， 粟米肉粒一定有， 菜 肉 片啊， 我係嗰啲啦， 係啊， 有啲芡 蛋飯都 係 呢啲咁樣嘅。 你即刻攞住個飯粒去超級市場啊 ，uncle 俾多兩塊曲奇夾入去啊嘛， 化完咁 樣 好似 唔夠飽，唔夠飽。 即係嗰邊嘅如果係 pack lunch 嘅就係 sandwiches 係咪？係啦，即係三文治。 係啦，嗱嗰邊嘅 pack lunch 文化咧，就係我每一日咧都好期待咧呢一個嘅午餐時間嘅。 點解啊？ 你自己個房嘢咁寒酸， 因為有人請嘢食， 係啦，因為係啦，咪 可以 share 啲飯嚇， 係啦，同埋咧，佢哋有個文化咧，就係咧一開始嗱，我間學校啦，講緊我當時嘅情況啦，所有嘅小朋友咧一到放 lunch 咧，就大家 坐埋一齊， 係啦，大家咧就開可能係一個嘅啡色嘅紙皮袋啦，紙袋啦嚇，最 brown paper bag 啦，一嚟咧就一個膠盒啦，咁大家睇下你食咩啊？你食咩？你食咩？食咩？食咩？大家咧就交換嘅， 哇！ 永遠咧就係隔離飯香 ，OK？ 咁當然我呢一個嘅牛油火腿三文治就冇乜人垂青啦， 梗係啦，你自己都唔想食啦。 但係有時咧唔使交換嘅，有時咧一塊三文治，啲朋友話：哦，食唔曬，食一半嘅俾你食啊！哇！當時啊，我真係大開眼界。咁點解三文治都大開眼界咧？原來咧三文治咧，如果做得好食咧，是好有技巧同埋有學問嘅。咁當時咧，佢哋擺落三文治嘅 裏面嘅 料咧， 材料 餡料咧係好多咯，好豐富啦。咁同埋咧，有時你食三文治咧，你會覺得咦點解好似濕立立咁樣嘅？ 係啦，係啦，最憎呢啲三文治。 係啦，佢哋唔會㗎。係 咩？ 係啊， 真 係。嗱，個三文治嗱，馬老師 你呢啲咪濕立立咯？ 係啦，擺咗個三文治出嚟啦。 係啊，擺得太耐咯。 嗱，原來又好有考究嘅，佢哋會擺啲咩落去咧？嗱，佢哋會擺火雞片啦，即係叫做 turkey breast 啦，當然係一個凍肉嘅形式，係切到好薄嘅。咁另外咧就有生菜啊，有番茄啊，但係番茄咧係唔會整濕個三文治嘅噃，唔會整濕麵包嘅。另外咧仲有一啲嘢咧叫做 alfalfa， 唔知道大家聽過未咧 ？alfalfa 咧就好似一啲好似一啲唔係，好似一啲豆芽菜苗咁樣嘅嘢嘅。 哦， 係啦，係啦，好似一啲中國人嘅類似發菜咁樣，但係綠色植物嚟嘅。係 ，OK， 有啲根部咁樣嘅。咁擺咗落去之後咧，哇， 爽好多， 其實爽好多，好嗰個口感咧，咁樣咬落去咧，係好有口感嘅。咁同埋咧，亦都要擺啲靚嘅芝士啦，係嘛？咁所以咧。自從呢一次之後咧，我就話啊，原來三文治啦， 可以咁好食， 要話俾阿媽聽點樣包三文治啦。除咗三文治之外咧，有一樣嘢咧就叫做紅蘿蔔條同埋青瓜條同埋西芹條， 都係好好口感嘅。 係啦，都係好好感嘅。佢哋咧外國人咧會將嗰啲頭先嗰啲蔬菜條啦，切到半支鉛筆咁長咁闊到啦，咁又洗乾淨佢，咁有啲醬點，哇！咁我哋覺得。咩嚟噶？哇，好好食啊！原来生食系咁样噶，原来西芹唔系我哋炒鸡球噶，可以生食的。 仲有一个咁样嘅方法， 系啦。咁咧呢度咧都有少少嘅尴尬啦。咁我有一日咧就同阿妈讲啦，我话喂，人哋嗰啲三文治咧， 好正 喎，系啊，三文治 有咁又咁又 系啦，同埋有红萝卜。 我觉得你讲嘅系似我哋食嗰啲公司三文治我觉得公司三文治其实系真系可以好 好 食，同埋你有冇发觉？ 你同我有冇得咗牙签啊？ 公司三文治其实系要喺出边度先食到嘅， 系啊。 屋企你自己唔會做到嘅，你覺唔覺得啊？ 係啊， 因 為 裏面太多嘢啦。 係啦，不過咧，佢就多數係兩塊麵包嘅，大班學校嘅就唔係三塊。 但 係 你頭先講好多嘢喎。 係啊，嗱，咁跟住頭先嗰個紅蘿蔔條咧，我同媽媽講啦，我話喂，我想咁樣啊，個媽媽啊，好啊，原來咁樣咁。咁第二日翻學咧，我就發現咧，我自己嗰個啡色嘅 lunch bag 個袋仔啦，係啦， 豐富咗 係啦，多咗一條紅蘿蔔。是红萝卜，是一条， 是 全条红萝卜， 是 啦， 又喂兔仔，要俾啲时间嘅， 系啦，因为我妈妈唔识啊嘛，佢未见过啊嘛，咁但系我当时咧就有少少尴尬，话诶。跟住啲同學就話：你食咩？你食咩？你個袋有咩啊？我冇啊，冇啊，冇啊！係啊，不過其實咧，三文治嘅種類啦，同埋 idea 啦，都有好多啦嚇。頭先我講緊點樣可以食一塊好嘅三文治咧，就係咧，你唔想個麵包濕咧，你就一定咧要搽一啲嘅牛油啦，或者係一啲嘅蛋黃醬啦、沙律醬啦，因為嗰啲係。嗰啲係油啊嘛， 係、哦、 啦，油同水咧就隔開噶嘛， 放 住先，係啦，跟住上面咧再加芝士，係、啦，芝士又 芝士有冇分啊？ 係， 如果係三文治嘅話，應該係用邊一隻芝士？好似講究嘅喎。 係啊，如果你即係能夠支付得到昂貴嘅芝士嘅話，你咪靚芝士咯。 Okay、 當然靚芝士好食過一啲 processed cheese 好多啦， 爭好遠， 爭好遠。同 processed cheese 咧，即係呢一啲出邊嘅一包有十二塊嗰啲咧，會溶噶。 係啊， 係啦， 同埋佢哋話唔係芝士嚟噶嘛。唔係真係芝士， 咁靚芝士梗係好食好多啦。 喂，你真係好犀利嗱，即係一路咁講落嚟啦。其實我知阿 Billy 咧，除咗有呢啲咁嘅體驗之外咧，仲係一個好叻嘅煮嘢啊食家嚟嘅喎。 係，我都好中意煮嘢食嘅，係啦。咁所以咧。頭先講開嘅三文治嘅轉型啦，咁除咗有頭先嘅做法之外咧，另外咧有啲三文治咧，其實大家喺屋企咧都可以做嘅。 好， 如果大家咧想 pack lunch 啦，系啦，有一样嘢咧就叫做花生酱香蕉三文治，食过未啊？ 花生酱我食啦， 我见到一个样，你睇见唔见到一个样啊？ 系我唔中意花生酱， 我觉得好食。嗱，首先花生酱呢个三文治嘅好好嘅馅料啦， 系啦， 加埋香蕉都系， 系啦。嗱，首先咧，我教大家整好容易嘅啫，两块面包， 我都话唔想食咯， 我想食， 我 想食，我 想食嘅，你嚟听 啊。阿小强老师，我喂你啊。 咩面包？白面包或者系 brown bread 都 冇所 谓， 冇 所谓， 两边。都搽满花生酱啦，跟住咧中间咧就夹香蕉，香蕉咧就切片摆上去铺好佢，跟住咧你 皮系咪连皮啊？ 你中意啦， 你可以 食 埋啊，食皮有益啲添，咩啊？面包皮加香蕉皮，咁跟住 加埋蕉皮， 系啦，加埋蕉皮， 佢就系讲蕉皮啊佢。 另外一样嘢啦，你呢个咧你哋可以尝试下嘅，你听落去咧好似哇点解咁样噶？点啊？但系有时外国人就好夹噶。 加啲咩落去？ 另外一样嘢咧就系。系啦，啱晒，系啦，就系咧 peanut butter and jam P 诶叫 PBJ 我哋叫做系啦 PBJ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系啦，咁系啦 jelly 同埋 jam 系有啲咩分别咧 ？jam 就系有嗰啲果肉嘅 ，jelly 咧就冇果肉嘅，系啦，同时用啲果汁啊，再熬制佢啊，令到佢好似一啲 jelly 状咁样。 咁佢用边种啊？ 咁多数咧就系用提子 jelly 嘅，或者系用士多啤梨 jelly 嘅。OK， 咁咪其实好简单嘅做法，两边面包，一边花生酱，一边就系啫喱，夹埋佢。但系咧，嗰种咸咸甜甜啊，嗰种你谂唔到嘅味道啦，其实 嚟到搞我 系好得意，好得意噶。 试下啦，冇所谓，我觉得 OK 啊。 系啊，其实 OK 嘅。咁当然啦，你话 我加炼奶啊， 唔系真系奶酱多。 做咩唔得？做咩唔得？奶酱再夹多块芝士， 会唔会太多？ 我宁愿食我呢个湿立立三文治。 系啦，不过当时咧，如果你喺超级市场亦都可以买到啦。 唔系呢个系好出名噶，因为你见到嗰啲外国小朋友嘅个个都打开到底食呢一个， 系啊， 所以我就觉得就点解佢哋会觉得好味咧？ 系啊，咁所以我细个咧都系抱住一个开放嘅态度啦，又接受啦样嘢都，但系有好多嘢咧都系原来你试过咧先至知， 系系公平啲，应该你唔会咁快话唔好食。 我估系好食嘅，我估系好食嘅。但系中间你可唔可以换第二啲生果啊？ 你可以，你可以系啦。你多数系用啊提子嘅 jam 啊，或者系咩？咁你中意咩 jam 都得嘅。 唔系，总之有一样好嘅，即系爽身啊，干身啊。如果你西瓜嗰啲真系湿噶嘛，即系太多水啊， 换龙眼得唔得？ 唔系，又或者士多啤梨得唔得啊？ 士多啤梨未试过啊！ 龙眼我 咁你今日翻去试下啦，系啊，你今日翻去试下啦， 系咯。多谢你啊吓， 好精彩啊今日。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曬， 多謝俾你。 係啦，希望咧第時再有機會咧，再同分享大家分享啦。因為其實仲有好多趣事嘅，一次講唔曬，希望有機會再同大家講。 即係每一次同我哋會分享一個趣事之外嘅話，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個就係 recipe 係咪？ 簡單嘅 recipe， 教大家係啦， 自己做 五分鐘、十分鐘，係咁佢呢個都好味嘅。 好，我下次咧就帶有機會咧帶兩塊俾大家試下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源和游乐场造成两名工人死亡嘅沙井工业意外，劳联立法会议员周小松表示，相信事件有三个原因，包括被安排进入沙井工作、意外跌入沙井或者自行进入。但是三種情況都不應該發生，而在沙井口工作要有危險評估和安全管理，例如防滑措施等。事前亦都應該向工人有足夠教育，例如在沙井口工作工具以至手機等跌入沙井，亦都不應該自行取回等。周小松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劳工处早前已经开始检讨建筑地盘规例，指定工程如果有足够人数和工期都要向劳工处情报，而处方正是考虑修订，认为若果降低情报门槛，任何有危险的工程，无论多少人和工期都要预先向当局情报，让劳工处能够及早制定巡查策略，相信有一定阻吓作用。一名醫生去年十一月涉嫌穿著夏季白色女生的校服闖入長沙灣佛教大雄中學 被老师发现之后逃去，之后被捕。被告早前承认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12个月感化令。辩方引述检察官报告指，报告证明被告没有案底，重犯机会低，今次得到很大的教训，希望法庭判处感化令。法官在判刑的时候指，本案控罪严重，足以判监，但考虑到被告背景良好，认罪显示悔意，被告亦都有家人支持和得到相当大教训，值得给予机会。感化令属于合适判刑，如果感化官指示参加小组计划或者接受心理治疗等，被告亦都需要依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表示，中国愿意同墨西哥加强战略对接，挖掘合作潜力，发挥互补优势，丰富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赵乐际应墨西哥参议院议长邀请，在墨西哥参议院成立20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视像致辞。他说，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墨西哥总统勒佩斯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中墨关系的战略性、互补性、互利性不断凸显。赵乐际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和墨西哥联邦议会一直保持友好交往，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多层次、多领域交流交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有骤雨同雷暴，星期四同五雨势有时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02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66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系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0.4升8蚊，盈富基金17.35升2.9，美团110.1升1.5，阿里巴巴72.25升2.45，快手52.1升3蚊，友邦保险50.35升1.6。港交所235.2升4.4，商汤8毫系升1.9，中国银行3.45系升1仙，小米集团16.6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4.8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6，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46，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11点，升759点。港金报217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3.99美元，卖出232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铜锣湾的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跟住富豪香港酒店啦有坏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系有少少车多噶。重复多次啦，就是铜锣湾怡和街去北角方向，跟住富豪香港酒店有坏车，依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有少少车多，大家经过咧要小心啦。咁另外咧就系码头角嘅木厂街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木厂街嘅车辆是不能够进入彭城街的。重复多次，就是码头角的木厂街有水管急收，现时木厂街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彭城街的，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明苑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去到浅水湾花园大厦。另外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另外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Finally。 我太过有型，沙拉沙拉 ，Here we are，Follow me，Follow me。 Pixel， 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才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专家时间。 新嘢嚟出嚟，俾你望下啊嘛！你哋好中意噶，睇中医嘅时候啊，永远咧都系叫咧望下条脷啊， 望下条脷 系啊。 其实嗱， 望闻问切， 望闻问切里边舌诊系望诊里边一个重要嘅环节。 诶，好重要， 系啦。 吓，脷点解有几咁紧要？ 因为条脷可以反映到我哋五脏六腑嘅一啲信号啦， 哦， 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嗰个消化系统嘅功能现象啦。 嗯， 咁但系因为其实每一个人都好容易睇到啊，咁所以咧，可以自己认识一啲方法咧，就系自己去评估下， 哦， 啊，你个身体有冇啲乜嘢问题？ 系， 咁啊，所以咧，我哋就学下点样去望舌辨别自己身体嘅状况。 其实系好嘅，因为有时候可能我哋想买一啲中成药咧，基本上佢会话俾你听嘅就系话，诶，究竟你有啲咩嘅症状咧？诶，又话你条脷咧，脷胎多唔多啊？又或者白唔白啊？侧边嗰度有冇印啊？我真系唔知 道。 我都真系唔识睇，系脷胎厚唔厚啊？咁 我 点辨别咧？ 我当年诶喺广州啦，有一个活动啦，咁啊行过一条街道，咁啊咁啱突然间咧就有架私家车咧就离远就踩埋嚟就停低咗，咁我望我话咩事咁心急咧？咁，原来咧佢旁边咧就有间凉茶铺喺度，咁佢好似好熟噶啦，同间凉茶铺，佢话：，诶，老板，帮我整支凉茶啊，咁样，咁啊，跟住咧个老板话：，诶，你伸条脷出嚟睇下啦，咁样。 点解啊？饮凉茶要伸脷？ 系啦，因为凉茶有好多款啊嘛。 系啊，我知啊。 系啦，咁但系佢可能知道，即系嚟饮得凉茶呢个熟客，佢都知道佢嘅身体咧可能唔系湿啊，定系热啊，热。当中又有心火又有肝火有好多唔同问题㗎嘛。咁究竟凉茶边一款系适合你呢咁样。咁佢就叫佢伸条脷望一望，咁佢就评估咗佢系属于咩状况。咁佢就帮佢执一支凉茶出嚟俾佢啦咁样。咁呢个即係话啦，唔好将佢变视为系一个医病先。我哋系一个信号。发现到一啲信号嘅时候，我哋又要观视下自己系咪真系有呢啲问题。譬如话我透过条脷可以发现到呢你唔够瞓喎，可能肝火旺喎，或者个人呢脾气暴躁喎。咁你 脾气暴躁 啊都可以睇得到喎。咁你系咪应 该。好似啲狗咁样啊，佢哋话睇狗系睇条脷。如果一隻狗呢，如果系嘅话佢嗰条脷呢咩黑色啊。佢嗰啲嘅就系。 冇错，即 系 有啲地方 系比较燥啲 嘅。有啲颜色嘅状态啦，干湿嘅表现啦。咁你可以评估到呢个系反映紧你身体里面嘅现象嘛。即系好似你。 可以有咩颜色啊条脷。 譬如正常嗰条脷你见过系咩色啊？ 红红地咯，粉红色。 冇错啦， 粉紅色是原始。 有啲真係黑啲嘅。 系 啊， 啊，以为系食咗芝麻咯。 嗱、 啊， 即系啱嗱，你见嗱，即系你有望过，可能条脷会有唔同嘅颜色。 冇、嗯、错。 但系如果从一个正常健康嘅身体状况，嗰条脷嘅颜色咧、嗯，就叫做淡红色。 嗯，淡 红咧就唔系红卜卜， 哦， 只不过系粉红色咁、嗯、样嘅淡红色。 嗯， 咁呢个系反映出你嘅身体嘅气血嘅现象。咁、嗯、呢个好嗱，听到好似好简单，气血嘅现象咁。嗯咁气血都要同一啲因素有挂钩嘅喎， 系啊，系咯。 譬如话你个心泵血泵得好唔好咧？你个消化系统吸收营养制造血气够唔够咧？如果我而家见到呢个人条脷嘅颜色系淡红色，咁即系话俾我哋听，佢系够血气嘅。 哦， 咁即系佢个吸收嘅表现唔差，佢先会够血气。佢个心泵血嘅表现唔差，佢先至可以维持到呢一种咁样嘅淡红现象。咁即係已經係一個叫做正常狀態咯。咁、 嗯、 但係當然，如果當你發現到條脷有啲異常嘅顏色，可能呢個人點解冇咗血色嘅、 嗯， 淡白色嘅咧？點、 嗯、 解呢個人條脷嘅顏色咧係紫色嘅？ 係啊， 啊咁你就會發現到好異常。 真係個 好得人驚 喎！ 但係呢個異常嘅立場下咧，又要再評估啦。嗱，我哋唔可以將佢作為係最終一個診斷。 哦， 但係我哋咧就要考慮到點解會有顏色嘅異變。嗱、啊，好簡單啫。如果你而家去食泰國菜， 嗯、 你食完一個生蝦， 嗯、 點咗嗰啲辣汁， 嗯、 我話你好少食辣嘅，條脷腫咗， 係 咁你唔可 係 你紅卜卜啦，腫到發紫都會添， 會啊。 咁但係你唔能夠當佢係病嘛、 嗯， 因為呢個係、 啊啊、 信號。 呢個信號係反映緊你當其時食咗辣嘢， 好辣啊，頂唔順。 但係如果你去當一般嘅時間去評估， 嗯、 但係你又冇食過辣嘢喎、 嗯， 但係條脷又會咁樣腫咗、嗯，又紅咗，又紫咗咧，咁呢個就係反映緊你裏面嗰副 motor， 哇，可能好亢奮啊，係、 嗯、 嘛？咁所以咧，我哋先要認識嘅顏色，頭先講啦，淡紅咧係、嗯、正常嘅顏色， 係。 咁如果深紅咧？ 嗯 就係、是、充血 ，OK， 充血即係嗰副摩打行得旺得滯，個、 嗯、 人咧就叫有熱氣啦，上火， 火 係實火， 嗯、 實火嗱。如果好似小強講到心 火 性咧，就唔又唔一定， 唔係 唔關虛實嘅問題是、 嗯， 心火就只不過講緊嗰個功能亢奮嘅位置，而家喺個心嗰度，咁、 哦、 佢就會反映嗰個紅色主要嘅點咧、 嗯， 就喺個條脷嘅前端嘅舌、 嗯、 尖嗰度，咁即係話如果你一伸條脷出嚟。正常理論上啊，條脷嘅顏色咧係平均嘅、 嗯， 但係可能你嗰個顏色咧唔平均， 嗯、 你淨係明顯見到你條脷尖好紅、 嗯， 或者你條脷邊好紅。咁、 嗯、 如果喺個舌尖嘅地方好紅咧，就係、是、小強所講嘅心火性。 O、okay、 K， 心火性嘅人會有咩問題呢？瞓、 嗯、 得差，個、 嗯、 人猛疹，嗱、 嗯、 猛疹瞓得差，發夢好多，囉囉攣。咁、 嗯、 我哋就要注意。點樣會避開呢一個惹起心火嘅問題啦、 嗯？ 第一啦，我哋唔好再食煎炒燥熱嘢啦。第二咧，我哋就唔好去曬太陽曬咁多啦。因為呢一啲都會容易惹起啲心火。 係 啦，咁你又要飲翻啲潤心肺嘅嘢啦。譬如話，你又係煲翻啲蓮子百合啊， 嗯、 啊煲下啲沙參玉竹啊， 嗯、 要潤養翻個內臟。但如果你見到你自己條脷兩旁係、 嗯、 有個好似鏡框咁樣嘅紅色嘅，嗱、 嗯、 條脷係粉紅色， 嗯、 但係個邊緣兩旁 捆咗條邊咁， 捆咗條邊嘅都係紅邊嚟嘅、 嗯， 一望落去就哇有個框咁樣嘅，係啦， 我未見過自己， 有 直情係成個紅色嘅框，中間係粉紅色嘅，咁、 嗯、 呢個現象咧，我哋就叫做肝膽火旺。 肝 同埋个胆个功能亢旺、 嗯、 即系其实如果我哋睇一条脷、 嗯、 好似一个人嘅写实，如果舌尖向上，上三分一，中间三分一，同埋下三分一、 嗯， 手指就等于我哋舌尖嘅位，咁、 嗯、 就系心肺喺上边，即系、就 是、 对应翻上焦心肺， 哦、 中间就系个肠胃消化系统，嗰、 嗯 那个底即系、就是、个根部入边啦，就 系、 是、个肾同个膀胱， 嗯、 上焦心肺，中焦脾胃肝啊两边。就係、是、歸肝膽啦。咁、 嗯、 所以如果你望見佢個紅嗱，如果有個人成條脷都紅曬咧，咁係咪佢心肝脾肺腎全部都好熱咧？咁樣嚇，咁、 嗯、 你就肯定係整體性個人都係熱咯。咁、 嗯、 就要 即係注意咯，飲食嘅唔好食熱氣，盡量唔好食煎炸，盡量唔好飲酒。咁你要食翻多啲咩先？要食翻多啲蔬菜啦、生果啦，飲翻多啲水啦，食下豆腐啦。咁呢啲先至可以幫你個人咧去平衡翻嗰個上火嘅現象。咁、但係紅色係好容易解釋啊，紅色係充血啫嘛。咁、但係如果仲有啲顏色係。青青紫紫的颜色呢 有啊 有啊好 这些血行得 好暗 畅顺的时候那血氧就会好颜色就会红但是血循环得不好的时候、血氧就会差颜色就会带紫暗了如果有紫暗这些呢我们要小心多几样东西啦、究竟是不是有一些、身体的慢性病例如有冇三高問題？三高問題即係嗱，呢、這個我哋估唔到，即係你要留意自己有冇三高。如果你哦係啊係啊，我係有三高㗎、我睇到我條脷嘅顏色真係偏紫㗎咁樣，咁呢個係對症咯，係嘛？咁如果我唔係我唔知自己有冇三高，咁、但係咧我條脷又有啲紫，咁、我哋要了解一下咯，咁樣係嘛？咁啊瞭解一下，即係你去做一啲現代嘅醫學檢查，去抽下血啊，冇問題啫，你都係。一个知道嘛，但我抽过了我都冇问题咁样，咁点解我会咁样嘅指暗呢可能个人身体咧系偏寒，阳气唔够，嗰、那个即系天气冻嘅时候啊，你活动少啊，你嗰啲面色啊、唇色啊、舌色啊都会紫啲。 系噶， 咁呢个就要睇天气啦。如果你系嗱，如果呢个人长期都系喺一啲雪。房啊、雪櫃啊裏邊嘅工作，咁佢就係受寒，而個身體出現有一種叫做血瘀，咁呢一種嘅現象就係寒引起，你就係要用翻啲温煦身體嘅方法，令到個身體助翻個陽氣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我又冇呢件事喎，咁亦都有啲人咧就可能亦都係情緒問題都會，佢、情緒鬱結， 就會令到 佢好多痛症，周身呢度痛嗰度痛咁樣，因為佢鬱結嘅情況下，令到啲氣血行得唔好，氣血唔好嘅時候就有痛症，有痛症嘅時候個成日都揦字呢度痛，嗰度又緊，咁嗰個血脈咧就收縮啦，咁個循環未變差，個顏色就會 變紫啦， 所以中醫角度咧，青青紫紫嘅顏色咧就關個肝嘅事。即是个肝脏疏泄的事就不是西医学讲那只肝的事、因为这个是中西之间大家不同的地方的、如果你看到条脷白赖晒咁样咧，即系 一定不好啦， 系啦，冇血色， 系啊，冇血色，就算面白赖晒嘅话，你都知道应该哇，即系晕啦咁样。 即系你如果用现代医学去，即系有啲人容易理解啲咧。血色素低咯， 系哦， 血色素低，咁咩原因血色素会去到咁低，会令到个原始个基础个色都冇埋咧？失血多，失血， 即女性会唔会有咁嘅机会 啊？男女都会，女性会多啲，因为女性 点失血啊？ 男性手术咯， 哦， 痔疮咯，啊， 吓， 系啊，佢屙血啊嘛。痔疮出血咯，咁佢 屙到条脷都白埋，咁死都唔睇医生。 唔系，佢可能有啲睇咗医生都未控制得到。 哎呀， 所以咧，点解有啲女性佢会面色好白，或者你望见嗰人好白嘅时候，条脷又好白，咁会唔会真系个血色素低咧？咁我哋即刻会联想乜嘢原因血色素低先？梗系有啲地方出血，会令到唔排除。咁最浅层可以自己都观察到嘅就系妇女有冇周期异常啊，经量多啊，血崩啊。男性又有冇任何可能出现嗰个大便有便血啊，或者痔疮啊，或者你近排有冇做过咩相关嘅手术啊，定系生完仔女啊？呢啲都系一种流失。但系有啲可能乜都冇。咁你又睇唔到，会唔会有啲小便又有隐血啊，大便又有隐血啊？即系呢啲你睇唔到嘅。 会唔会内出血都会有咁嘅情况？ 咁啊，内出血又会有一啲即系症状嘅， 有啲症状。 即系你例如你。胃痛，跟住咧大便屙黑屎，咁你呢个就系内出血啦。但系你都有症状嘛？有啲人真系冇症状，但系点解咧？咁你就留意咯。咁啊，但系当然啦，多数咧就都会有啲症状嘅，即系佢总系因为手术过后啊，或者失血过后啊，咁我哋自己留意一下，望见条脷好白，咁你又唔使太惊嘅。 咁可以点做啊？如果条脷白， 就系、是、嗱，第一，如果真系有出血问题，就要解决咗个出血先啦。 系啊， 咁呢个方法就一定医生帮到你啦。 要止血啦， 系啦，要止咗血先啦。 系啊， 咁但系。 我已經止咗啦，但我仲係好白啊咁樣。咁我哋就要食翻多啲嘢啦，要健脾開胃啦。如果你唔吸收，你點樣生翻啲血？但係唔係叫你話去食幾多斤當歸啊，幾多斤紅棗啊？ 補血 係啦，唔得嘅，唔得嘅。咁樣狂補咧就補唔入嘅。即係我哋要咧，可能當你煮個粟米肉粒飯。咁你 粟米肉粒點解？ 粟米肉粒 好地 一個餸去撈下飯食啊！ okay. 你會覺得甜甜地啊， uh-huh. 開胃啊，濕濕地啊，入口啊，我煮個番茄煮蛋啦， 係啊， 好味啊！ 好嗱，好味你就易入口，易入口你就開胃，開胃你食翻多啲，食翻多啲咁你咪吸收咯，咁你啲血氣咪收翻嚟咯，咁唔代表你一定要今日要鋸一塊大嘅牛扒，係嘛？你食兩啖，可能你已經晾住。消化唔夠好，所以咧，我哋遇到有條脷好白嗰啲咧，我哋反而唔係用一啲好滋補嘅嘢對付佢，而係用一啲開胃健脾嘅嘢幫佢，等佢吸收，跟住佢就會養翻強啲條脷。咦，經過一兩個禮拜，慢慢養翻強，食嘢開翻胃，條脷紅翻啲咯，咁啊已經係有改善咯。 係，仲有啲顏色咧，我哋都有見過。我成日見到有時有啲人係黃色嘅條脷， 係啊，黃金金， 同埋中間嗰條脷咧，唔知點解裂開。 係嗱，黃色嘅咧，通常就唔係嗰個舌體本身嘅色，通常係個舌胎嘅顏色。 誒，冇錯，脷胎嗰啲顏色啦，有時白色啦又有啦，黃色又有。 嗱，因為正常嘅胎色咧係白色嘅， 哦， 係啦，咁啊，因為佢係消化道嘅細菌聚集咗喺条脷表面，所以形成嘅胎。咁、但系因为我哋有阵时都可能奶茶啊、咖啡啊，会唔会因为咁样而染咗个胎嘅颜色咧？又或者有啲人一间咧就食咗有啲咩喉糖啊，佢又舒缓个咳啊，会唔会染咗个胎变成黑色咧？咁样啊？而家我哋成日睇症，啲病人一伸条脷，哇！啊，我哋都见到咁啊吓。 唔使惊，唔使惊，食个黑甘蔗糖 嘅。咁啊，我哋一望住，即系其实 安慰啊意思。 第一个立场就系要咩咧？就是要確定有冇染胎先，係、 okay. 啦，我冇喎，我今日都冇飲過奶茶咖啡，我又冇食過呢啲喉糖，咁佢所表達出嚟嗰種色咧、就真係佢自己啦。 明白。 如果黃嘅咧、就主要都係有熱， 又係熱啦。 係啦，嗱，我哋通常兩隻色先， okay. 白色就係寒或者正常， 嗯、 黃就係代表熱，越黃嘅胎就越熱。咁呢一啲咧就係最喺平時生活裏面見得多嘅、但係胎仲可以見到嘅顏色咧係灰或者黑，灰同黑比起黃同白咧係再上一級啦、上一級嘅意思咧就嚴重或者係個病重啦、啊，即係好簡單，逢係呢啲咁嘅灰灰黑黑嘅顏色咧，排除咗係啲灰塵空氣嗰啲問題。主要都是身體的毒素，咁、毒素在中醫的角度都是關乎於我哋的肝啊、腎啊，可唔可以將呢啲污水嘢帶走啦？咁、如果你自己的身體功能差，即係如果真係有啲肝腎功能有問題的病人，你都好容易會留意到嗰啲膚色啊，都係比較暗啊、黑啊，佢呢個係排毒嗰個效果做得唔夠好。咁、如果你反映喺條脷個胎個顏色都係咁樣灰灰黑黑嘅，咁你就真係要。留意住自己有冇呢個狀況先、如果有呢啲問題嘅時候，第一樣嘢啦，你一定係要盡快去補下個腎先啦。即係如果你有灰黑嘅胎，究竟係腎虛啊，抑或是係個身體有啲乜嘢病而導致到咧？甚至乎可能有啲病人可能佢做緊化療，做緊治療嘅喎。咁、佢聽完呢個節目，佢自己睇下條脷，哦，點解我條脷都係咁黑嘅胎咧？咁、呢個係你個藥物。而產生到就唔需要擔心啦、因為你經歷緊呢個治療，佢、就有呢一個顏色嘅現象。過咗呢個治療之後，你再調理翻個身體，呢、個現象又會消除啦。而、家我哋講緊嘅咧係你冇嘅，冇受過其他任何因素， 正常情況。 正常情況，咦？點解條脷咁樣嘅顏色咧？你要注意自己呢啲器官有冇問題咯。 知道。 咁有種人咧，可能有頭先我哋講過有青青紫紫啦，又有白啦，又有黃啦，又有黑啦。 嗱， 呢啲都係我哋中醫裏邊成日講嘅五色。同五臟之間嘅關係，咁、所以咧，我哋要調理嘅咧就係話你自己要留意，朝頭早瞓醒覺起身去刷牙洗面嘅時候，照下個鏡睇下條脷， 好啦，未刷牙嘅时候就睇， 系啦，未刷牙你都可以伸出嚟睇下，冇错啦。你睇个颜色，可能哇个颜色咧系好淡都未定，但系咧又唔好担心住，因为你嗰阵时系处于一个沉静、啱啱起身嘅状态嘅表现啫。但系当你刷完牙、洗完面、食个早餐，你再评估。咁你睇到個顏色同可能瞓醒嗰一剎那咧，係已經有改善。去到正午嘅時候，可能嗰一日裏面嗰條脷嘅顏色咧就最紅。去到黃昏嘅時候咧，又已經可能又回落翻啲落嚟啦。呢一個即係正如一個醫生坐喺個診所，由朝頭早九點鐘睇症睇到夜晚九點，唔同嘅時間嘅病人入嚟。佢都會按照住嗰一日裏面嗰個體質應該喺到咩狀態，而產生一個評估，就唔可以用一個標準去用曬一日裏面嘅。 明白。 咁呢個咧，大家都再研究下咯。 果然真係博大精深啊！但係都好嘅，我哋好似種一個種子咁樣嚇，即係每一樣嘢嘅話，你都可以從我哋嗰啲即係生活上面嘅嘢度睇到，就自己嗰個身體嘅狀況係啲咩嘢。 早啲知道。 冇錯，多謝曬取 Sir， 唔該曬取 Sir。 尽情迎青春风，幸为可惜都已逐净土，仍然没有用。前明炎下背清风，临危成分太汹涌，追捧民心都要卡通那种。文静太拘束，除非写内地都好放松，连柔道亦没懂。就开班狂野族教学团，白色冲制服配备系统，电单车男女亦会合用，步头中整双秒脸孔，对于真英的男孩柔弱或更好，下级握上拳头强度及内貌。亦照亮，哼唱插单身都会很妒忌欣赏，以后再次为偶像鼓起了掌。刘文莹东京风，成为代表都需非正统，仍然合格的失控，或者见到光主做流动，做什么都爱是勇，纯情迎正春风，人人梦想的公主抱拥。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对，太子家好，先热卡卡， 猛强，猛虎下山。 点讲啊？孟强， 孟强，孟夫啊，下山， 孟夫啊，咩孟夫下山？ 你孟夫下山啊？哇，孟强好耐冇出现啦，孟强 系啊， 嗰阵时真系好劲啊，孟强， 而家又咁劲， 一时无两啊，边个同你干咗孟强？ 好似有群姐啊， 群姐帮你看嘅， 好耐唔记得啦，唔记得啦，好耐啦， 我又好挂住群姐啊， 系啊，问下群姐先，好嚟吧， 好啦，咁今日有孟强啦，咁啊，即系放虎归山啊， 系， 咁其实有好多时候咧，我觉得咧，真系要出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 要啊， 去睇下嘅就系唔同嘅嘢，去吸收下，又见下朋友，咁样你就会多咗有好多嘢可以翻嚟同大家分享， 冇错啊， 同意啊，客家婆咧好开心， 有几开心咧， 系老朋友 get man。 叫咩？ 系啦，诶，一只系识咗好叫嘅朋友， 系识咗好耐嘅朋友， 系啦，识咗好耐嘅朋友同佢见面。 我怀疑呢个朋友我都识噶， 你识嘅，你识嘅，佢以前系做导演嘅， 靓靓仔仔白白地面噶嘛， 应该唔系佢， 唔靓仔噶， 唔靓仔，但系高大，姣姣嘅，嗯，有绿茶教嘅， 绿茶教 啊，我谂住拳击，我谂住拳击，喂。 你哋坐低倾偈会好啲喎， 坐低倾偈佢要 条颈好攰，条颈好攰， 低少少，如果唔系我睇唔到佢。 冇错啦。 好啦，咁样个已经识咗好耐嘅朋友啦，我哋就约咗咧，就喺而家都好热门嘅，大家都会去嘅地方，咁咧就系诶一个深圳。咁点解我哋要上去咧？就因为咧有一个新开嘅书局。 哇！ 系啦， 唔好用个局字啦。 啊，书城 啊， 系啦，可唔可以叫书城咧？ 唔知啊， 佢叫做系一个嘅又唔算系城，因为佢唔系话全栋，你知有啲夸张到嘅就系佢全栋 六七八九十啊， 系啦，四五层都系佢噶嘛，佢又唔知 ，OK， 佢唔至于， 唔紧要， 系啦，佢一个商场有一层全部都系佢嘅， 哇，已经好大咯， 都系卖书嘅， 咁系咪叫书城啊？ 哦， 一个大嘅书， 又有个 coffee shop 喺度系咪？ 冇错， 嗯，有冇 gallery 喺度？睇畫啊，或者睇一啲藝術品啊。 嗱，應該咁樣嗱，佢其實除咗有呢個書賣之外啦，仲有好多嘅就係來自日本嘅，其實你噏得出嘅牌子，譬如可能文具啊， 哇， 又或者就係嗰啲， 我要去啊， 係吧？即係嗰啲可能係藝術嘅magazine 啊， 正啊， 厚皮嗰啲，即係你知嗰啲咩建築物， 我想買摺紙書，哇，呢個要買， 有 真係要 呢啲咁樣，佢全部都有。又或者嗰啲叮鈴噹噹、無無畏畏啊，即係嗰啲咩十二生肖，唔知咩賴胡椒啊，咁樣有好多唔到啲咩，好多呢啲咁嘅嘢， 好多嘢睇。 書包啊、首飾啊、耳環啊，咁樣咧，你全部都有。咁我就覺得啊，不如不妨上去睇下究竟係乜嘢嘅一回事啦。咁最緊要嘅咧就係我覺得個氛圍你係完全諗唔到嘅，就係話你可以喺嗰度攞咗啲書，佢全部咧都係有一本咧係 sample 嚟嘅，包咗膠。 系，任你打書釘， 任你攞，攞曬之後嘅話，你可以去嗰間 coffee shop 揸住慢慢睇， 慢慢睇。 客家婆，唔怪得你今日成浸書卷味啦。 呢啲打書釘真係好，因為你企喺一個假字面打書釘，有時會阻住人哋。 係啊， 我最憎啲人企喺度睇睇睇睇，誒唔該借借，我係想攞本書。 係啊， 咁就最好啦，打書釘我又舒服，其他人又舒服。 尋日落雨咁樣正啊！ 你覺唔覺得好正？ 整杯熱咖啡。 係啦，咁我又周圍去觀察啦。客家旁係 con 蝦，咩要麥根 燕 啊 ？con 前鋪到聽啊，後門前後 門清嘅， 門清 嘅，後年前嘅，同埋喺門前來嘅男仔又好，女仔又好嘅話，年輕嘅文青去到嗰度嘅話咧，全部都係好靜咁樣。我覺得攞住本書係好有型嘅， 好有型嘅。 再加 有冇我呢啲時代佬啊？ 就係冇，所以我都。 好 舒服， 好彩冇，好彩冇， 搞错， 全部后生仔，后生仔，咁跟住就好静啦，好乖啦。咁头先我所讲到嘅就系话，佢难得一样嘢嘅就系咧，佢俾你攞住本书之后，跟住包到好靓嘅一个 sample， 一个样本，任得你攞，跟住咧你就可以咧摆低之后，跟住你就去买杯咖啡，你就喺嗰度自己揭啦。揭完之后嘅话，你中意咪买咯，唔中意嘅你就将冇错。嗰本 sample 就，同埋佢每一本书都有一本 sample， 甚至乎有啲咧可能。就係佢冇啦，你就會問佢，你問佢我可唔可以開呢本嚟睇？佢話冇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隨便吧。 係啦，開咗之後嘅話，佢任得你睇。睇完之後，我就話：我唔係好想買，唔好意思，要你開咗，唔緊要啊，揾你做 sample 咯。 係啊， 我幫你包咗佢之後，揾你做 sample。係 㗎，有啲書你可能睇睇，覺得都係唔 係 本 啊？ 試過都試過， 明白明白。 你啱得出嘅類型嘅都有啊，譬如話好啲經典嘅啲文學名著嘅小説啦，佢又有啦，又其實都唔使講㗎啦，總之佢乜嘢都有，係啊。咁所以咧就喺嗰度咧，你會覺得。都好開心，因為嘅就係個感覺係好有呢個書香啊！裝修嚟講嘅話，木嘅， 哇！ 淨係木味加絲味贏曬， 係啦，好日本嘅， 就會融合成為書卷味啦。 冇錯，仲有咖啡味，係咪？咖啡同佢係好襯嘅， 梗係襯啦。 冇錯，咁跟住我哋就玩啦。我就話，如果係嘅話，可唔可以喺嗰度影一張相，呃人話我哋喺京都？ 你做乜要呃人啊？客家婆 飛咗去京都，係 不嬲都咁敬重你， 你唔需要敬重。 你學埋啲咩啊？ 學咗你咯，就係學咗你咯。 我哋都呃佢，我哋唔係話喺京都，我哋話我哋喺大。大阪，即系话我哋两个一齐喺大阪啊，咁样啦，咁跟住呢啲人咧又信，哇，好靓啊，你边度啊，而家边度啊，即系觉得好笑，但系你冇影字咯，你明唔明啊？即系有时你自己话你就会穿崩咯。好啦，咁我想问下就系两位啦，我同大家分享过嘅就系，其实有时你间唔中真系要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去浏览下啦。咁如果系个你哋中唔中意去旅行嘅时候咧，就行唔同嘅书店或者书局， 中意噶， 系啊，分享下。 我记得有次喺台湾地区有一间又系好大嘅书局， 我知边间，香港都有。 系啊， 系 成 栋廿四小时， 系啦，又系好多人， 经典嘅嗬，佢开廿四小时， 超正 嘅， 我会夜晚去嘅，即系可能十点零十一点去嘅， 因为你可以悭翻，唔使住酒店。 好明白佢啊，你真系 客家婆，望住我，我知你咁讲， 对唔住， 唔系。你其实你嘅内心仲痛苦， 其实系 系啊，我因为我知道你锡我的， 咦，可玉马， 系啊， 佢就 系 唔锡你， 打在狼心动在我嘅心，系啊，唔系，我觉得真系噶，有时我嗰阵时候佢啱啱开24小时咧，哇，我点都要去打下书钉噶， 一定要去， 你觉得系去朝圣 嘅， 其实 即系其中一个 itinerary， 即系行程上， 冇错， 就要呢个书讲， 冇错。咁你嗰次你去嘅时候，就 系 有冇夜晚去啊？ 我冇，我夜晚就冇啦，夜晚就冇。但我覺得一個感覺就好好，好似圖書館咁，大家好靜啦，唔會騷擾人啦，同埋自己攞本書，中意喺邊度坐就邊度坐啦。 冇錯冇錯。 咁啊，坐喺個樓梯嗰度，有冇人理我嘅？ 一定要坐樓梯啊，或者坐喺地下。 係啊，坐喺地下樓梯影 啊，係喎，係 啊， 睇成個晏晝好開心。 戴住個 headphone 咁樣，真係型到爆。 哇！琴日有人啊，戴 headphone 一定要 戴 headphone 聽音樂，跟住咧慢慢喺度睇，跟住喺度飲物大哇！我覺得就算佢個樣好醜樣都好啦，但佢都變到好神聖。 一定要喝咖啡，你千祈不 要 喝汽水啊，橙汁， 又唔好喝奶盖，喝奶盖有啲妹妹佢会咁做， 系啊，或者捧住个椰车咁样先， 或者饮椰， 饮椰车嘅饮， 系喎，唔知佢特别，佢特别衬嘅系咖啡，又或者佢就 系 冻咖啡，系咪 都可以， 再加件饼， 系， 你会觉得咧就系成个配套嚟嘅，好攞命嘅，咁你咧，你最近一次去边度啊？ 我之前就曾经做广告公司嘅年代咧，我最如果去日本咧，我一定会睇佢嗰啲 设计嘅书。你哇，你边度舍得买啊？ 系啊， 睇咯，睇一个冇买。 唔系，我话俾你听，喺香港咧有一个嗰阵时咧，即系三年前咧有个伯伯，佢个铺头喺尖沙咀嘅，佢专系卖嗰啲 design 嗰啲硬 hardcover， 即系硬皮书嘅。 系啊， 攞住个夹就上广告公司嗰度咧，就摊晒俾啲 客睇 啊，即系啲 art director 啊，诸如此类。咁我哋就走去揭，好好睇。 佢直头系上去啲广告公司卖 嘅。系啊，攞住个夹啊，有啊， 就 系 卖啲书咁样。卖啲书啊， 系啊， 即系好似以前卖读者文集嗰啲系咪？ 系 啊， 好似系 上门 噶，有 sales 噶，系啊， 嗰 个 伯伯。 不过上得满嗰啲卖嗰啲书咧，唔系普通书嚟， 冇错， 系一套一套，可能讲紧系几千蚊，甚至再贵啲书， 冇错冇错， 我记得 嗰阵时候都有嘅，卖《萦环首期》啦， 系啊， 仲有《大自然奥妙的咩咩大自然》。 我买咗一套《英文字用法指南》， 有冇睇过啊？ 有，好厚嘅，成三寸厚，两本上下册。 嗰阵时几钱？嗰阵时几钱？ 唔记得啦。 啊， 我 谂嗰阵时 600蚊到，600蚊到。 嗰阵时候买百科全书， 系 嘛， 系 啊，嗰啲好贵嘅，好厚嘅， 好 厚皮嘅，啲字好细嘅， 好大本嘅， 好有型嘅，你屋企摆两本， 好多图画咁样样，彩色印刷。 知唔知有啲人嗰啲系假嘅图书，即系屋企 嗰 啲 卖 嗰 啲 书架，其实系假嘅啲书系， 冇 错， 净系个书背嘅啫嘛， 系 啊，冇噶嘛，其实里面冇嘢噶嘛， 系啊，有啲人收埋啲烟喺里边， 有收啲雪茄喺里边啊，你老婆出咗去即刻攞出嚟。 嗰啲唔要得，唔好學。 其實係咪大家唔知道我哋講緊啲係咩㗎啦？而家啲後生仔 唔知啊，可能 上門推銷書，我諗講緊嘅應該係好耐之前嘅事啦。 好多年 之前，90年代， 仲有讀者文集嘅時 候咯。 係啊，冇錯，嗰時候係要翳啦。我記得嗰陣時候讀者問集，如果你買一個咁嘅營運首期嘅話，係200-300蚊㗎。係 啊， 嗰陣時候你講嘅話係好貴啊。 佢周大，你覺得值嘅噃嗰陣時候，因為佢周大本來佢裏邊有好多古仔幾吸引。 你仲有冇喺度啊？ 冇啦， 我有 吓，你仲有 甩皮甩骨噶？我本营还首期，我唔舍得抌，系啊，因为嗰时真系挨到咧，系啊，系起码要考第一，你先至可以得到营还首期一本。 结果你点样会买到咧？ 我 定 我考第四，但阿爷都买 你捉咗 个 四嗰个，捉咗路， 改咗一字，变咗一字， 所以买咗本营还首期，留到今日。 好嘢， 好啦，嗱，今日想同大家要讲讲有关于嘅就系话咧，我觉得好开心。有时你哋间唔中嘅就系话，如果你去到有某啲嘅书城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啦，会想买一啲嘅就系曾经你觉得一生人必须要读嘅名著，有冇啊？ 有， 你有冇？ 有， 你想睇边本？ 我细个时候睇过一本， 看到的 叫《唐吉诃德》，你哋有冇睇过？ 好嘢、啊， 唐吉诃德，我觉得好深啊， 有首歌嘅、 啊。是啊是啊是啊。 唐吉诃德，唐吉诃德， 边个唱噶？ 麦洁文。 哦，系系系，你记唔记得个古仔啊？唐吉诃德讲乜嘢？ 我唔知道啊， 你唔知噶？ 我唔知道，我冇睇过。 嗰个人成日咧就一个好孤独嘅人，但佢成日咧要去挑战一啲风车嘛，骑住只马去撞嗰啲风车，佢幻想嗰啲风车就系一个巨人啊嘛。咁、我都笑佢傻啊咁样样，类似系咁样样。但系嗰阵时觉得好得意咯个古仔。 嗯，你咧有啲咩？ 基督山恩仇记 系 Monte Cristo。 系啊，我 Form One、Form Two 咧就睇嗰啲 storybook 咧，即系翻学要读嘅嗰阵时。 嗰啲系咪課外閱讀？ 唔係唔係，堂嗰度有一堂嘅，有一堂嘅，係啊。 哇，好勁！ 咁但係嗰時電視咧就播緊呢個《 基督山恩仇記》 啊，鄭少秋 做嘅，都係《基督山恩仇記》啊。 係啊，係改編嘅，冇錯。我覺得呢套好好睇嘅，我成日都想睇。 你有冇睇啊？ 有， 其实系讲咩噶？基督山恩仇记， 佢 唔 系复仇咯，系啊复仇。但系其实我最终我想睇英文版嘅，系啊，因为中文版咁样有冇好睇咧？我亦都买过就中英对照嗰啲咧。 哇，嗰啲唔得噶， 一版中文一版英文。 嗰啲系咪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嗰啲最兴噶啦。跟住你可以学英文字啊嘛， 唔得嘅。 好啦，咁我自己咧中意睇嘅咧就系《红楼梦》。 欸啊、 我同你讲过噶啦， 系啊， 其实我系开始过嘅，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我都系放弃。 系 第一啲字好细，我而家好辛苦。第二就系其实你睇完之后，其实我唔系真系好知道究竟佢系讲紧啲咩嘢噶。虽然佢就 系 话，你不如你跳晒嗰啲开头嗰啲咩石头记啊，嗰啲唔知咩嘢啦。你不如一嚟嗰阵就睇佢里面嗰只话刘姥姥入大观园啊，嗰啲里面嗰啲嘢，佢就话非常之好睇嘅。但我都系唔知点解我系入唔到咯。 其实你要抽出嚟 系嘛？ 你要抽 身 出嚟 咧， 即系你要用另一个角度去睇，譬如话，佢里边咧讲好多菜式嘅， 我知啊， 系啊，你 有人系煮翻嘅， 系啊，譬如话你专注睇佢 睇嗰啲菜式， 冇错，你要有一样咁嘅思想思维去睇，就会较容易啲，因为如果唔系，其实都系嗰啲爱情故事啊、文绉绉啊咁样 但系佢都写得好好， 写得好好。但系如果你即系揾到一样嘢咧，你会开心啲。 冇错，好啦，估唔到今日咧，我哋嘅客家婆咧，突然之间咧就讲紧嘅就 系 读书同埋阅读嘅， 好 有养分，系唔系？我就系惊你成日闹我话我讲嘢冇养分啊嘛！ 我点敢闹你啊，家婆婆？ 你有闹过噶？ 你有嘅，但今日 唔 知你讲，我记得噶，落车乜低嘅，乜低噶？ 好啦，嗱，今日我哋。要讲嘅客家婆来了咧，就系啲文学名著，来自嘅就系中西嘅日本嘅，都有好多嘅文学名著，好嘛？ 有冇罗密欧啊？ 罗密欧冇，因为太长哦。系啊，我就有谂紧嘅就系咪应该可以讲下嗰啲即系佢哋嘅作家嘅名咧？咁不如我哋下个礼拜可以讲下。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头先都系对唔住，你哋两个想讲嘅嗰个名著 都 话都冇。 有冇老人？有冇老人与海啊？ 有 老人与海又系一个好好嘅作品 嚟。小妇人 好好睇，小妇人有丁丁。 傲慢与偏见有冇？ 傲慢与偏见冇。 Pride and Prejudice 冇啦，系呢个好好睇嘅。 射雕英雄传有冇？ 射雕英雄传争。少少，我哋有 神雕 俠 侶。 好好，咁不如由你講 啦。首先第一個嘅就係客家婆最想睇嘅係客家話《 鳳鳥夢》。 鳳鳥 夢， 鳳鳥夢係啦， 夢 就係《紅樓夢》啦。 嗯， 好，跟住另外有一個嘅都係我哋嘅就係中國嘅四大文學名著其中嘅一個。 三角演義， 三角演義有份。我而家講緊呢一個就係係啦，冇錯。水滸傳， 水滸傳， 係啦，水滸傳點 水滸傳， 水滸傳， 水滸， 水滸傳，傳， 傳， 係啦， 傳。 鳳鳥毛，鳳鳥毛， 傳， 係啦，傳傳，你做水滸就傳啦，你 就變啦傳啦。好啦，頭先你有講到嘅就係《西遊記》，《西遊記》點講啊？ 《史遙記》 差唔多，《史遙記》 史。 遥基就是西游记啦，系啦，四大文学名著，仲有嘅就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点讲？ 三国演义 差唔多，三国演义。 老师你咁快嘅？三国演义， 我哋冇时间嘅，因为 哦， 系啊，我哋讲好耐。凤鸟梦 最衰系嗰个嘢啦。 边个啊？ 自己咯。史遥基同埋三国演义， 知道。 好啦，头先你有讲到嘅就系问我有冇嗰本系。来自呢、這、一个嘅，你头先有问过我嘅，就系系啦，仲有边个？ 我文渊健。 唔系《老人与海》 哦。老人与海。 捞言。 捞言。 与海。 与海。 系啦，捞言与海。好啦，仲有头先你有问到我有冇呢个《射雕英雄传》，我冇，但系有 《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 神咩话？ 神雕。 雕。 侠侣。 神。 神雕侠侣。 侠侣。 系啦。仲有呢一個咧都好犀利嘅，呢、這個都係我曾經有諗過要睇嘅，但一睇嘅話，可能真係要經年 啦。唔係 百年孤寂， 哦、 百年孤寂係真係好經典啊！百年孤妾，百年孤宿， 百年 係啦，宿莫就係直啦，就係百年孤宿，係啦，宿。OK， 好啦，另外来到嘅就系 孤宿， 系啊，好得意嘅，因为佢讲寂寂寞，肯而寂寞啊，所以咧就孤寂啦，系啦。跟住我哋呢一个咧就系来自日本嘅，呢个我好喜欢嘅，就系太宰治嘅《人间失格》，言简涉格， 言简 言 涉格， 简 人间失格。好，另外仲有嘅就系佢同佢亦都即系可以齐名噶啦，就是、芥川龙之介嘅《罗生门》。哇，罗生门就好犀利啦，《罗生门》。 罗生门 啊，呢套电影我睇过咧，真系 好正啊！嗬，真系好犀利。黑泽明睇完之后嘅话，唔敢拍自传，系、啊，因为每一个人都一定系吓、啊、觉得自己系最好嘅。好啦， 你谂下以后嗰啲咧不明，即系唔知个底蕴嗰啲就全部做罗 生 门，好嘢， 几劲哦！好啦，头先你讲小妇人。 小妇人 点讲？ 小妇人 系啦，小妇人， 小妇人 是但啦。好啦，我哋重多次咯，好唔好？第一个《红楼梦》， 红楼梦， 水浒传， 史遥记， 三国演义， 柳岩 如海，神雕侠侣， 百年孤宿， 言简涉格， 罗生门， 小妇人。哦，嗱，即系我呢一阵过嚟， 即刻即刻 ，OK， 即刻来吧，不如 即刻嚟啦，系啦，唔使啦，嚟啦，嚟啦，第一题。喂，你呢个应该要加入啊！日本无赖派作家， 讲 四 六三五 错，太宰治嘅名著系边本啊？言简涉格系啱嘅。第二题，孙悟空系出现喺边本名著？孟强 史遥记， 好嘢。第三题，一百零个好 汉， 你系叫咩名啊？ 波波系啊，我呢一百嘅就系呢个《水浒传》。 好好，第四题，杨过小龙女孟强， 神雕侠侣。 林黛玉啊， 波 波， 红娘半， 好好，边本书啊？ 波波波， 南宝文， 三国演义， 错，西班牙语嘅名著啊，马奎斯嘅小说嘅系， 孟强， 孟强， 白烟故宿， 劲啊，罗贯中先生 嘅书 系， 三国演义， 咁啊，讲个故事啊，讲一个渔夫同埋条鱼， 流镜如海， 戒之龙， 孟强，罗生门， 仲有咧， 孟强。小虎记， 孟强我边个写噶？ 孟强系费强写。 孟强你真系好犀利啊！今日， 今日系有成熟噶啦， 八题啊，五六七八，八题八比二， 叻啊叻， 大比数取胜，孟强 十二点半，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今日嘅片段人间，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审计署发表新一份报告，指出卫生署的牙科街政服务派筹数目由每年大约40,000个减至近年的大约20,000个。报告说，由于派筹是先到先得，部分诊所安排在凌晨起初步登记，不少人提早几个钟之前排队。审计署建议当局加强向有需要人士提供紧急牙科服务，并改善牙科街政服务的派筹安排。审计报告引述医务卫生局局长和卫生署署长等都同意报告建议。一名医生去年11月涉嫌穿着夏季白色女生的校服闯入长沙湾佛教大雄中学，被老师发现之后逃去，之后被捕。被告早前承认一项游荡导致他人担心罪，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12个月感化令。辩方引述感化官报告指，报告正面，被告冇案底，重犯机会低，今次得到好大教训，希望法庭判处感化令。法官在判刑的时候指，本案控罪严重，足以判监，但考虑到被告背景良好，认罪显示悔意。被告亦都有家人支持和得到相当大教训，值得给予机会，感化令属于合适判刑。如果感化官指示参加小组计划或者接受心理治疗等，被告亦需依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表示，中国愿意和墨西哥加强战略对接，挖掘合作潜力，发挥互补优势，丰富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赵乐际应墨西哥参议院议长邀请，在墨西哥参议院成立200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视像致辞。他说，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中墨关系的战略性、互补性、互利性不断凸显。赵乐际指出，中国全国人大和墨西哥联邦议会一直保持友好交往，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多层次、多领域交流交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同星期五雨势有时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10点，升281点，总成交金额70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31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2点，跌0.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8，升7.4；盈富基金17.35，升2.9；美团111.1，升2.5。阿里巴巴72.4，升2.6；快手52.15，升3.05；中国银行3.46，升2仙；友邦保险50.4，升1.65；港交所234.8，升4蚊；小米集团16.62，升4.4；商汤8毫，系升1.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4.87，瑞士法郎0.912。加元1.367，人民幣7.246，英磅對美元1.246，歐元對美元1.071，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經平均指數報38,348点，升795点。港金報21,7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275.9美元，卖出23,28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Queen。 开场之后开门之后开同个个举手，玩尽癫尽之后摊一摊梳化去透透。 Cola。乐女新梦， 第四十 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因为萧露多番唔生性，最终方一乐提出离婚，更严禁萧露见佢哋个女和和。转眼四年过去，两人各自都有追求者，但佢哋又可唔可以忘记前尘往事，重新去爱？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平嘢，即刻咁拎俾钱先。 download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瞌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出去的勇，大概寻梦春情，要星空必须火种，初下了你共我感动。几多种高空未算高，几多的笨案内跌倒，热情燃尽了有你。感到被约束，仍能陪着你洒泪与庆祝。时代未能预计，承受逆流了解低和真谛，即使心率较低都不要收制，期望未达到时，理想都不分轻重。 片段人间。情陷唐人街大结局， 我是阿波，做电影的农夫武士，曾几何时打个关斗一个飞身就会带来一桶一桶的金，可惜太太来到加拿大之后正是患了末期癌症，为了医她我洗了所有钱，仲争落好多钱，虽然到最后救唔翻，但我一啲都冇后悔。老婆走咗之后，我日日系咁饮酒、饮酒、借酒消愁，愁就消唔到啦，反而走入愁肠、愁更愁，冇晒斗志、冇晒方向，最后嗰啲工作、健康、身手、事业，全部都冇晒。 嗱，龙哥，你记住啊，吓一阵咧，你由呢一度跳过去对面，再沿住条楼梯咁样滑落去，拉住部车尾 ，O 唔 OK？ 明唔明？ 你 点啊？ 你真系傻傻地啊！ 喂，龙哥， 你又嚟啊？你咩意思啊？系咪唔想捞啊？ 你啊，俾几多钱我？吓，开咁多嘢，又要做咁多危险动作，条数唔系好啱。 嗱，醉酒扑，你估你仲系当年嘅龙哥啊？咁多要求，钱你又要多，嗱，我同你讲过啊，几多钱就系几多钱，拍就拍，唔拍罢就，唔好諗住撬起我，我问你最后一次，拍定唔拍？ 阿伟哥，唔系唔怕，你俾多少少我，我而家等钱使啊，我争落好多数系真嘅，嗱，我答应承你，你加到30%，30%好啦，我即刻拍，同你諗到啲最劲嘅，好高难度动作，我帮你瞓晒身，攞奖赚钱大只咗，好唔好啊，伟哥嚟啊，加到30%啦，我即刻拍啦，瞓身。 多谢你翻屋企瞓饱去。 吓、啊， 喂，导演，佢话唔拍我。 喂。 O、OK, K， 收到。 喂喂哥， 全世界收工。 大家一场老友加15%得唔得？15%啫，少少钱，即刻拍。O、OK, K， 喂喂，唔系收工啊。喂喂哥。喂喂哥，借五嚿水食饭得唔得？啊，过咗三日啦，佢冇理由唔揾翻我噶。啊，咩事咧？照计个导演要求咁高，我先做到嘅啫。咁多难度嘅动作，冇人做到噶，冇人可以代到我嘅。唉，唔系啦，坐屋企都冇用，去片场睇咩环境先。咦，佢哋真係开緊工喎。 喂 哥，喂哥，喂哥， 喂点呀，开緊工唔得闲啊。喂喂喂，做咩又成身酒味呀、啊、你点搞呀、啊、 喂，我諗咗啲新招式，我想你加落去一定好睇。 龙哥，龙哥，我真係保你大，我念在你当年带我入行，我叫声你龙哥，喂，你再系酒不离口呢，冇人帮到你㗎。 唔今朝冻呀，个人呢飲少少酒暖下身啫，我唔 龙哥、啊、你啲嘢我真係唔理得咁多，亦唔到我你。不过呢，嗱，今日呢度呢就冇你嘅事，唔好意思，我哋拍摄场地呢唔欢迎我人嚟嘅，我冇计呀，外国电影公司嘅规矩，我跟 我 打做嘢。 我知我知，明嘅明嘅。 我第日搵你饮茶再 倾。我想问下呢，其实啊，今日你揾边班师傅帮手？我想了解下 咩师傅都好啦。喂，准备开工，清场，唔该。 咦，四眼明，四眼明又系佢哋抢我饭碗，次次都系佢。你咁巴闭啊嘛？你睇我眼眉啊嘛？好，俾啲颜色你睇，唔系以为我韩飞龙嘅工作，你攞就攞，死啊你！走啊你！走，抢我啲嘢，死啊你！ 柯叔啊，其实你伤人啫，点解要坐8年监咁耐嘅？其实发生咩事啊？ 唉，当时一时火遮眼啊，出手太重，其中有一个咧救唔翻，咁佢哋使唔使告我误杀？你话咁啊咁啦，咪8年咯。你谂下，我咁样乜都冇晒，点俾幸福人先得噶？ 唉，柯叔。乜都冇晒嘅感觉我都明啊！嗰时咧，我女朋友喺纽约读精算嘅，佢未毕业咧，已经好多大行有 offer 俾佢噶啦。 他曾经跟我讲咧，叫我留在纽约读艺术。 你不是说你家里反对你读艺术，还封锁你经济，不给钱你读书的咩？ 是啊，所以我女朋友咪话，如果家里不理我咧，佢会全力支持我想。我想读的科咯，佢话帮我俾埋学费。 哦，帮你俾埋学费咪好咯。咁你有冇听佢讲？用佢啲钱读书啊？ 梗系冇啦。 啊，你咪同我一样。 所以咯，所以我咁讲啊，我明白你心情 啊。 不过其实珍姐一啲都唔介意。 我知道。唉，但系佢对我太好啦，佢条件咁好，我唔想累佢啊。 不过无论你点做，点样为佢好。其实最终你都是累了他。 唉，丽，哦，是你， 阿婆，我终于找到你了，怎么你一直避开我？ 入嚟先，入嚟先，出面冻。 我不入啊，我只是问你一句说话，你答完我走。 OK OK，我答你。你入嚟坐咗先。 你听住啊，我啊，阿珍啊，好爱你啊，好爱阿婆你啊，你会唔会接受同我一齐啊？ 阿珍啊，好大雪啊， 你 入咗嚟先啦。 你讲啊， 你会冷亲噶。 我唔会冷亲，你唔使担心，除非你爱我。 你饮咗酒嚟啊？ 我话唔好讲其他嘢咯，你都成日饮酒，点解我唔饮得？ 唔好咁任性啦。 你唔好讲埋呢啲无谓嘢啊。 阿婆，你跟边个讲嘢啊？你请佢入嚟坐啦，出面好冻啊。Hello，我叫做 Haley 啊，你是 我系阿珍啊，我系 阿珍系我加拿大嘅朋友。 咁佢系 哦，我系佢表妹啊。 阿珍啊，我听朝约侯斯顿做嘢，不如 咁啱嘅，我又喺嗰度啊，我同你一齐去啊。 又会咁啱嘅你哋。表哥，你今晚咧夜机啊，不如你哋早啲出机场啊，费事咧你睇下而家咁大风雪，有咩阻滞啊，赶唔切飞机就唔好啦。 啊，都好啊， 我未执嘢喎， 行啦、啊、行啦、啊， 我未执嘢啊，你行先啦，好唔好？ 表哥啊，唔使担心、啊，我一早咧帮你执好晒啲嘢噶啦，你等一等啊，我帮你拖个箧出嚟啊。喂，表哥啊，呢条啊，你戴住呢条颈巾啦、啊，你揽住佢啊，唔系咧一阵间冷亲个喉咙就唔好啦、啊。戴住佢啊，戴住佢啊，咁、我入去拖。我夹出嚟先啊吓！ 好啊好啊， 你几时开始灰色中意呢个颜色噶？ 我唔记得啦。 佢对你几好啊？ 哦，系啊，我哋由细玩到大。 咁即系青梅竹马。 嗯。 我冇听过你讲有个表妹嘅。 唔好多嘢都冇讲俾你听咯。 你唔讲我点知道、啊？点算啊？风雪大得滞啊，班机要 delay 啊。 咁翻屋企先咯。 唔好啦，机场开翻可以即刻走嘛。不如我哋去附近度租间酒店咯，等机场开翻咪飞咯，好唔好啊？吓？ 好。 嗯。 哦，啊，系你啊。 我可唔可以入你房啊？我觉得好冻啊。 嗯，入嚟啊。 阿婆，你啲头发咁长嘅，仲有好多白头发啊！你专登留长头发噶？ 唔系，呢排好多嘢做，唔得闲剪啫。 我最近学人剪头发啦，我帮你剪啦，好唔好啊？ 你帮我剪？ 系啊，除一件衫先啦。 阿珍啊，你啲头发好长，好靓。 阿婆啊，你中唔中意啊？ 我中意。夜夜也没有像这夜那么静，只听见这颗心的血清，回味着你昨晚像噩梦似的话，你给我的竟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再做尽傻事，竟然仍然认真对这玩意，为 何从前爱得极度容易，将来和谁再讲这段趣事。 咁嗰次之后，你哋就冇再见啦。 有大半年之后，我再去纽约揾阿婆。 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缠绵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Hello， 系， 哦，系你啊， 啊， 我认得你啊，你系表哥个客啊嘛，珍姐， 吓，吓，你话咩啊？你讲多次。 阿婆话你系佢加拿大嘅客，你哋关系好好，你俾咗好多生意佢，你好关注佢啊。 哦，系啊，我哋关系好好啊，你就嚟做妈咪嘅喎，恭喜晒喎！ 系啊，多谢你啊！预产期咧系下个月尾啊。 哦， 珍姐啊，我同你咁好倾，不如你做 B B 个契妈好唔好啊？ 你问下佢爹哋先啦。 B B 个爹哋一定中意啫。 B B 个爹哋系 阿婆咯。 哦， 嗯， 你同阿婆 系啊？你会唔会等我哋高兴啊？ 高兴，好高兴啊！恭喜晒啊！ 多谢你啊！不过讲咗咁耐咧，我都唔记得招呼你入嚟坐添。 唔使啦，我有啲事啊，我走先啦。 哦， 你保重啊，拜拜。 好啊，咁你小心揸车啊。 来来回回，我只站在门外，一时糊涂，你只当做意外。 阿婆啊，点解你要阿珍？话我肚入面嗰个 B B 系你啊！ 佢听到嗰阵点啊？ 我睇得出啊，珍姐好唔开心，仲即刻拧住面走。我估啊，佢一定喊得好犀利啊！ 你点知啊？ 我点知？我都系女人啊！我试过俾一个我爱嘅人出卖，嗰种感受真系好痛，好痛啊！ 阿珍，真系对唔住。我真的配不起你。 是定律或是爱不够，告诉我这段缠绵游戏过后，为何情不可永久？是事实并没有真爱，或根本我未看透。 哥仔，过嚟。 啊，珍姐，咩事啊？ 帮我剪头发。 吓，我未剪过嘅，你找其他师傅帮你啦。 唔使啦，俾个机会你啊嘛。 我唔得噶，你把头发咁靓，我唔想剪坏你头发啦。 冇所谓啦，长头发太难打理啦，你帮我剪到有咁短得咁短啊。 唔好啦，珍姐， 你唔帮我剪，咁我自己嚟噶咯吓。 好，你等一阵先啦，我帮你剪，嗱，我好俾心机帮你剪到个头好靓，好冇？ 好，唔该晒。 唔该， 坡叔系你啊？ 剪头发。 哦，你坐阵先，我去攞块布俾你。 咦，系。 你好。 做乜剪得咁短啊？ 系，将啲烦恼剪走晒，我依家觉得好舒服啊！阿先生，饮唔饮水啊？ 阿珍。 Sorry， 我叫做 Jennifer， 你认错人啦，我唔识你嘅。 阿珍。 从未试过这恐惧，仿似孩童被抗拒，从未听过这种话，使我缓缓地落泪。当你自应这份情感千样不对，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刹那间跟着爱侣，从未见过你的脸，犹如迷离着眼前，从未试过这滋味，苦涩茫然有带甜。当你默默道别而不知是否会再遇见，